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杨立门大家好啊。 是，你好，李嘉文。 大家健健康康就最好啦，是吧？咁听住我哋自由风，自由风。咁我哋第一个要讨论嘅话题呢，就係、医管局就估计啊，咁新冠感染人数未来几个礼拜可能会继续上升㗎喎，係啦。咁你新冠有冇朋友中咗呢？我最近都有屋企人啦，又有亲人啊、朋友啊，原本冇中过好叻㗎，即係突然之间都我又中咗啦咁样。你有冇啲咁样嘅情况？ 係啊，两个情况囉，有啲係好耐冇中嘅，最后都失陷咯，可以咁讲， 即系原本系好靓仔咁样，我冇事，我一直都冇事。 打咗有啲好多打咗第四针添， 系啊， 但系都有中招啦。咁当然你打针唔系保证你唔中招嘅吓，即系保证你冇重症啫。咁但系咧，真系最近系有好多零星嘅个案，就系话打咗都中啦开始。咁仲有个情况就系好多中完嘅又再中咁样咯， 系即系中奖就好啦，系咪？嗱，咁医院管理局咧都公布嘅，过去一个礼拜急症室求诊人数啊，每日维持咧都成6000人到嘅，咁人均入院人数达到1200，咁当中大约三分之一咧就系新冠病毒嘅患者嚟嘅，咁所以咧医管局就最新评估啦，流感疫情就到顶噶啦，但系咧感染疫情嘅人数未来几个礼拜咁攀升又点咧？我哋预计咗唔点咧？咁局方就话咧已经制定咗应急计划去应对，包括即日起咧就加开北大屿山医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嘅病房啦，加快病人流转等等啦，咁呼吁咧轻症嘅病人咧报普通科门诊或者私家医生到求诊咧，就减轻公立医院嘅压力嘅。咁我都有啲朋友啊，即系上唔好意思，我唔应该上咗年纪，我成日觉得六十零岁好年轻嘅，因为我好多朋友已经六十几岁都好有型啊咁啦。咁佢哋有啲咧就肯食呢个特效药。三日就好翻啦，系啦，咁有啲就唔好，我惊有副作用，咁所以就12日先好翻。当然因人而异嘅，譬如有啲人冇病征啊，譬如嗰阵我啲屋企人都系冇病征，都要10多日啊，仲嗰阵喺外国，所以翻嚟记唔记得啊？嗰阵咪有不同嘅政策嘅，咁依家冇晒啦，系啦，咁大家应该系会放心啲嘅。咁你谂下啦，其实我哋1月30日嘅时候已经基本上撤销晒隔离令噶啦，咁3月1日咧就全面撤销晒口罩令，咁啊适用于大众嘅社交距离措施基本上已经解除咗噶啦，不过咧，我有阵时翻工啊、搭车啊，都会见到有啲朋友稳阵啲咧，人多都会戴翻个口罩嘅。呢啲系咪都系预防嘅措施咧？其实 系啊，其实好多医学专家咧都系劝喻我哋咧，系虽然个疫情系已经平复咗，咁但系都系要小心嘅吓。咁咧就世界卫生组织咧就话全球新冠嘅情况咧就住院同重症人数下降啦，而人群对嗰个疫情咧。是有很高的免疫力的，啊，就是将这个疫情呢过渡至长期管理，就宣布即新冠疫情就不再构成呢即国际关注的突发卫生事件了。而香港目前的情况也都是类似的，啊，政府虽然是都很关注现在刚才你说即最近都很多新冠 的个案，但是呢现时呢是香港已经有较高的即那个所谓免疫屏障，即现时等同已经接种了最少三剂新冠疫苗的有效接种率呢已经在香港来讲达到 95% 了，即在我们的社区都有一个比较有效的即保护网，所以就觉得大家都是要小心，但是就未需要呢 好像之前很紧张， 尤其是那些新变种病毒都没有迹象即显示呢是说会有带来即新一波的一个病情的。 是啦，医管局都比较多资料可以提供给大家的，他都说呢现在公立医院呢总共有大约2100个新冠病人啦，咁当中78%咧就系65岁以上嘅， 我都觉得好壮年噶吓、嗯，我自己认为系啦，65岁以上，咁病人嘅年龄中位数咧就系78岁，系啦，咁、大部分咧都系有长期病或者未完成接种新冠疫苗嘅咁样，咁啊同你头先同我头先提到唔同啦，我哋嗰啲好多朋友其实都打咗针噶啦，不过打针啊其实代表。你真係中咗嘅時候咧，你冇咁嚴重啫。我有陣時都會提醒我屋企人，佢哋有陣時都會即係年紀大啲就中。點解打針仲中嘅？唔係話打針唔中，打針中嘅時候你冇咁辛苦，冇咁嚴重。即係一般即係醫學講法。不過我哋唔係醫生啊，我哋梗係揾翻啲專業人士噶嘛，係嘛？咁、電話旁邊咧有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嘅，梁醫生你好。 两位主持好， 系啊，我系嘉文啊，同埋杨立门。嗱，头先我哋讲身边朋友同自己嘅经历啦。梁医生啊，而家医管局就话嚟紧嗰几个礼拜可能又会升翻，咁、我哋一般市民大众咧，系咪戴翻个口罩喺公共场所人多挤逼嘅地方咁就得噶啦？定系点好啊？ 嗱，我谂有两样嘢啦，一样嘢就系话我哋如果系啲疫苗接种咧。其实虽然而家呢其实我哋都可能嚟緊一两个礼拜都接近高峰嘅。咁但係呢其实而家都仲係如果未打疫苗嘅人或者未打加强针嘅人呢咁其实都係要打针啦。因为呢嗰、那个免疫嘅衰减嘅问题呢都係一个要考虑一啲嘅年纪大嘅长者啊。同埋一啲長期病患者咧，如果佢上一次感染或者係打個加強針咧，超過咗6个月咧，咁其實佢都係要即係再打個加強針咧。一來咧就係話係減少佢受感染嘅機會，但係最重要咧就係話咧，佢亦都係咧，就算你係真係感染咗咧，會將嗰個嚴重病嘅機會大幅度減低嘅。咁呢樣嘢我諗都係話而家打呢仲未係算遲嘅，因為呢仍然嚟緊一兩個禮拜呢嗰個疫情都仲係一個相對嘅高位啦，咁變咗呢都係可以考慮。咁但係而家由於呢係都係接近個高峰期啦，咁就係話除咗係話打針呢你都係要時間佢先至有效果，所以喺呢段時間咧，就要喺嗰個本身係要即係話係嗰個要小心啲啦。第一樣嘢咧就係話，如果自己咧係感覺到有一啲咧，其實係類似新冠肺炎嘅病徵啊，發燒、咳啊、傷風啊、喉嚨痛啊，有啲嘅即係話係肌肉痛啊，或者啲即係類似嘅病徵啦、咁你就可能咧都係要咧盡快係做個檢測或者睇醫生啊啲高危人士，因為咧如果係高危人士咧，佢能夠喺有病徵3至5日內咧，能夠盡早食藥咧，一啲抗病毒口服藥物咧就會將嗰個本身佢嚴重性啊嗰、那個減低啦，減少入院機會，一方面係保障自己，另一方面咧係減低嗰個醫療嘅壓力啊。咁其實呢樣嘢呢就係話，因為我哋而家呢已經冇咗個關愛熱線啦，而呢排個疫情都一個相對嘅高位，每日嘅個案好多呢，而真係話同衛生署係安排啲藥物嘅私家醫生嘅人數都唔係多嘅，應該都係200多人到。咁變咗呢其實可能醫管局都要考慮呢，即係話同嗰個一方面，可能能唔能夠鼓勵多啲私家醫生咧，都能夠有藥物嗰個嘅，譬如話嘅安排咧。另一方面嘅，能唔能夠增加嗰、那個，即係話啲普通科咧，即係話佢嗰個門診咧，令到咧可以將一啲嘅病人分流咗，同埋早啲食藥咧，呢樣嘢都可能咧係會幫助到減輕到佢嗰個醫院啊急症室嘅壓力嘅。咁呢樣嘢可能佢都係要去再睇睇啦。而另一樣嘢就喺個公共衛生方面呢，由於嗰個結果呢就係立刻嘅，因為疫苗你要等一兩個禮拜啦，但係你嗰、那個如果我哋能夠喺啲人多混雜嘅場所，尤其是喺啲公共交通工具呢，無論你有冇病徵有冇高危因素呢，喺護己護人嘅角度呢，盡可能咧都係戴翻口罩咧，就可以將個口罩個保護咧係發揮到最高嘅。因為如果我哋單純係睇咗一個係單方面嘅，譬如你戴口罩保護自己咧，可能咧你都係60%至80%戴得好，都可能都係80%到。但調翻轉頭咧，如果喺呢啲人多混雜場所咧， 大部分人戴晒口罩咧，你就有一个双重效果，你就有一个源头保护，就是话减少个源头啦。第二样嘢咧，亦都系有一个个人保护。如果大家都戴好晒口罩咧，喺源头度减八成，喺个个人保护度又减八成咧，就可以将原来个风险咧减咗九成六咧，即系得翻4% 嘅啫。咁其实呢样嘢咧，就可以咧系令到咧嗰个社区个传播咧可以系减慢啦。另一樣嘢都係咧，有一個理論上咧，如果你吸入個劑量咧係比較係因為大家戴口罩比較少咧，亦都可能減少咧係即係話有病徵嘅感染或者嚴重病咧，而令到咧即係話咧嗰個社區嘅整體個醫療負擔咧，其實都會降低。但調翻轉頭咧，亦都有一個即係話冇病徵嘅感染比例多，你得個免疫補充咧，令到我哋今次嗰、那個。反彈咧可以比較平安咁度過嘅。 啊，女生啊，我就想問你一句，因為咧嗱，當然啦，不同人有不同嘅方法啦，有啲就係戴翻個口罩穩陣啲啦。咁但係政府都希望所有嘢都開始回復正常啦嘛，係嘛？咁亦都有啲人就有啲抗疫疲勞啦。不過我覺得即係戴唔戴口罩就佢哋自己個人決定啦。但係實在咧，有啲個案都話佢二月中又打咗第三針疫苗，依家確診，咁都有啲人就話啊，係咪個病毒就趨向活躍咧？咁啊，梁醫生你點睇啊？ 嗱，我諗最主要就係話咧，就而家嗰個嘅疫苗都好，或者係一啲以前嘅感染都好咧，由於咧本身係因人而異，同埋咧有一個本身嘅抗原咧係慢慢有一個漂移咧，咁其實有一部分人咧，佢可能係打針啊三個月後啊，或者係感染咗三個月後咧。都開始陸續咧，有啲人可能咧係有機會感染，但係當然如果過咗六個月咧，呢個係更加明顯嘅。咁但係一個好彩咧，就係話一個比較嚴重病嗰個咧，就係話嗰個個免疫衰減咧係會比較慢啊。咁就算咧，你係話係真係話係短期內即係幾個月後咧有一個感染啊，都好咧。係其實咧，大部分啲人呢個病徵咧係比較輕微啦。嗰、那個嘅病情時間亦都比較短啦，但調翻轉頭，佢都有一個即係話喺個疫苗保障之下嘅有一個嘅免疫嘅補充咧。咁其實呢樣嘢咧，其實就整體嚟講嗰個問題咧，都唔係大嘅。不過頭先講緊咧，就係話我哋雖然話復常啦，但係復常得嚟，大家要知道咧，復常唔係等於咩嘢都冇發生過。因为始终咧，我哋系复常嗰阵时咧，要面对一个现实咧，系有一个新嘅，即系话嘅风土化咗嘅新冠病毒呢个传染病咧，系有机会咧系广泛喺我哋社区度咧，仍然系持续传播，同埋系有啲波动。而家我哋系一紧一个咧，系比较上呢个波动一个嘅小峰位附近啦。喺呢個咁嘅情形咧，嗱，雖然我哋已經復咗常，我哋咧就係話唔會再用一啲嘅譬如口罩令嗰啲強制嘅措施，但就唔等於咧，我哋唔可以喺公共衛生嘅角度下面咧，係作出一啲建議俾啲人自愿咁去戴口罩嘅。即係話，如果大家咧係因為所謂抗疫疲勞啊，因為係話有一部分人對呢個口罩有抗拒咧，而係話唔喺個公共衛生角度咧。是提出一啲咧係護己護人嘅建議咧，其實呢樣嘢咧又係覺得咧係有啲係走向咗個即係話係一個極端啊，而係有一樣嘢就係話你係自己雖然可能係冇事，譬如年紀後年紀輕啊，可能係打針啦，但調翻轉頭咧。如果你自己係唔能夠即係話係採取多啲有效措施去保障自己咧，其實咧喺某個程度上咧，你都有機會咧喺個社區上邊咧係感染咗咧，又將個病毒帶翻屋企咧，影響到自己一路都有嘅。因為而家嗰個病毒喺社區入邊咧，如果你睇翻港大嗰個隊列嗰個嘅陽性嘅比例咧，其實可能咧去到譬如話3-4% 度咯，去到咁嘅高水平咧。其實可以諗啦，喺啲人多混雜場所咧，可能幾十個人之中咧有一個有機會陽性，好多係唔知嘅。 如果呢啲咁嘅混集场所咧，大家都戴好口罩咧，其实对嗰个社区咧能够平稳咁度过而家嗰个嘅情况咧，其实有个帮助。而我哋嗰个公共卫生建议咧，其实仲系停留喺咧叫啲有高风险啊、有病征嘅人去戴口罩咧。其实呢样嘢唔足够嘅。其实如果大家能够喺护己护人角度，系用一个自愿嘅情绪，尽可能咧喺啲人多混集嘅情况，你尽量去戴好个口罩咧。其实咧系会帮助个社区咧系能够平稳度过今次嗰个疫情系由谷底嘅反弹啦。咁但系呢样嘢我哋要知道，由于呢啲咁嘅情况咧，系会系一个自然现象，第日都仍然有机会系发生，好似喺英国喺其他地方你见到咧，佢都仍然系有呢啲咁嘅波动系会出现嘅。而喺我哋系唔会再考虑一啲强制嘅一啲嘅口罩令，但调翻转头唔等于我哋唔向个社区作出嘅建议咯。 你觉得系到呢个地步未咧？嗱，你头先都讲咧，系即系嗰个病情都唔系话轻嘅，即系而家个疫情，即系都每日枕住好多人即系染疫啦吓。咁而即系好多人都已经，譬如打咗针，即系一段时间，即系已经嗰个免疫力减低啦咁。咁有冇系真系政府？官方啊，即系除咗即系好似你哋啲医护界即系咁强力劝喻之外咧，即系政府系咪应该要正式系去劝喻或者系呼吁或者系教育宣传俾香港嘅市民，即系话唔该你哋喺公共即系公共交通工具上咧都戴翻个口罩啦，咁样即系咪已经到呢一个嘅程度？ 其实我谂咧嗱，如果你系作出一个公共卫生上嘅建议咧。政府俾嘅建議同埋專業人士俾嘅建議唔應該有基本上嘅衝突嘅。我哋而家唔係講緊一個口罩令啊，因為兩者係兩碼子嘅事啦。啊，咁變咗咧，就喺一啲咁嘅公共嘅場合度，既然你覺得個醫院入邊係有咁嘅壓力，如果病毒雖然話咧嘅整體嚴重性係減低咗，係因為嗰個群體免疫咧係即係話透過過往嗰年紀嘅傳播度咧係建立咗啦。但調翻轉頭咧，呢個病毒仍然係對我哋好多年長啊同長期病患嘅人士咧有一個係可以帶嚟一高風險嘅，亦都為我哋嘅醫療咧帶嚟一個龐大壓力。喺咁嘅情形入面咧，其實就係話。因为个疫苗你就算而家打去一两个礼拜先至生效呢，你係追唔到嘅。但一个比较快嘅方法呢，就係话呢喺人多混杂嘅场所，大家係尽自己可能护己护人都戴好个口罩呢，其实可以将嗰个病毒嘅传播呢係大幅度咁减慢呢，亦都可能将我哋吸入个剂量呢係减少咗呢，其实係会帮助到嗰个社区呢係减少嗰个呢个医疗压力呢，亦都可以呢做个人呢係保护自己同埋保护自己嘅家人呢。咁其实都可以大家考虑，因为唔係叫大家长年都戴个口罩，而是话而家明知是有一个小高峰，每日即是话受感染的人士呢，其实我们是没有实际的数字，但是如果你看回港大队列推算是数以万计的。在这样的情形里面呢，你根本上呢是话在这些这样的疫情的高峰时间里面呢，其实大家里面是戴好个口罩呢，在一些的你能够戴的地方戴呢，咁其實又唔需要太過度抗拒啦，因為我唔係叫你長期戴嘛。咁其實都一樣啦。其實我哋雖然話所有復常，但係調翻轉頭嘅，如果我哋嘅醫院入面嘅，其實都有一啲喺醫院嘅院內感染發生緊嘅，唔通我哋又唔喺醫院入面盡量將啲病人係集中就嚟到處理，做好個感染控制咩？ 梁醫生啊，我想請教你， 不斷傳播咩？ 梁醫生，我想請教你咧，我哋依家咧根據醫管局嘅數字咧，新冠病人當中院舍嘅院友咧就佔咗13.7%嘅，咁你覺得嗰個院舍方面依家嘅措施咧有冇咩需要檢討，定係依家都叫做控制到咧？因為醫管局就形容咧相關數量咧都比較嚴峻嘅，即係喺院舍嘅病人裏邊。 嗱，我諗院舍最主要嘅因素就係話咧，佢哋本身院舍入邊咧，唔單止係環境，而院舍入邊咧嗰啲嘅院友本身咧，自己嘅年齡啊，同埋長期病患都比較多啦。佢哋受感染入邊咧，係要入院嘅機會咧係比較高。你睇翻佢而家醫院入邊入院嗰個年齡中位數係78歲嘅，所以院舍入邊咧，其實而家佔嗰整體嘅13%咧。這個是反映那個社區那個的整體的情況啦。 就未必真係話係院舍本身咧，佢個傳播咧係一個即係話特別一個即係話比出邊嚴峻。 好，唔該曬你先，梁醫生。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在《明报》连载四十年的政治漫画家专子，两个漫画专栏星期日起停刊。《明报》多谢专子共同见证时代变迁。专子说，停刊的决定是今日香港故事的一部分，又形容重视 K 区总有前路。曾经发文批评专子漫画的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不评论事件，又说政府虚心接纳意见，但是必须要澄清不实的言论。港铁将会在未来星期六和星期日再度推出感谢日，乘客用八达通搭港铁、轻铁和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或者以二维码乘搭重铁路网络车程，可以享半价优惠。优惠包括东铁线来往罗湖和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亦都可以同转乘、特惠站和全粤通连接车程的七五折优惠同时使用。港铁话，八条港铁线包括港岛线、南港岛线、荃湾线、观塘线、屯马线、东铁线、东涌线和迪士尼线，将会在星期六和星期日大部分时段加密班次，两日合共增加660班车。轻铁亦都会行驶更多双卡车辆，以增加载客量。去年八乡水头村女婴命案，一对夫妇声称为不舒服的14个月大女婴驱鬼，警方上门调查的时候发现女婴沉思睡房角落，法医无法确认死因。父母原本被控谋杀，其后改控虐儿，两个人认罪，今日在粉岭裁判法院被判监三个月。处理主任裁判官判刑的时候说，案件属于悲剧，辩方求情以及报告都说两个被告爱锡个女。感化报告指出，被告事前有能力照顾并且关心女婴，但是不幸受精神病和宗教错误影响导致犯案，而案件不涉及长期不理会或者虐待，没有证据说相关行为导致女婴死亡。澳洲贸易部长法瑞尔今日访华，将会同商务部长黄文涛会面，寻求全面恢复澳洲对华不受限制的出口。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中澳同为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两国经济结构高度互补，双边经贸合作互利共赢，改善维护发展好中澳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他又说，中方愿意同澳方一起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推动中澳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可以在此过程当中通过建设性磋商，平衡解决各自在经贸问题上的关切，共同造福两国人民。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雷暴，星期日雨势有时颇大，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青山管制区已经实施易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所有的驾驶者都可以直接驶过青山管制区收费广场，无需要在收费亭停车、慢驶或者排队付款，大家都可以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如果未登记易通行的驾驶者，都可以直接驶过青山管制区。咁运输署会在事后以电子联络方式通知车主补交隧道费，大家尽快申请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摩士泳池。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排到东山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而家就去到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反方向观塘道去旺角近住启业村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德宝花园。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排到哈罗香港国际学校，另外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而家龙尾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的车龙去到香港文化博物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去屯门，同埋竹篙湾公路迪士尼迪欣湖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劳工处公布了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劳工处副处长冯浩然， 个指引呢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预防来越来越热的天气是减低中暑的机会，所以呢我们在个指引是非常之鼓励有关的负责人，他们需要紧密地做个评估，然后跟员工商量一下安排。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蚊会传播登革热和寨卡病毒，市民和物业管理公司应做好防蚊灭蚊措施，每星期都要更换花樽入面的水和清倒盆栽间谍的积水，冚好储水容器，会积水的废物丢入有盖垃圾桶，物业管理公司就要保持屋苑渠道畅通，亦可以找专业人员防蚊灭蚊。食物环境卫生署提提你，做足措施防蚊患，你我同心齐灭蚊。 在婚姻中成长，在成长中蜕变，我们的婚姻 这个时候我们不进则退，你不向前，对手就会标前， 大家斗到你死我活，他就要打赢对方做行业龙头咯，你不向前，对方就会标前，对方一标前就会抢了你市场占有率，直接踩死你。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啊，刚才我们送走了梁医生啦，咁啊我身边呢都有啲朋友呢，佢哋嘅屋企人住喺院舍嘅，咁我諗之前嗰几年就好收出惨啦，係咪即係想探屋企人都要用各种方法，我都有啲朋友用咗不同嘅桥㗎啦，带佢出去银行申请其他服务啦，呢样嗰样啦，无非都係因为呢好想探啊佢哋，因为呢几年呢即係事实上疫情底下就试过最严就冇得探㗎嘛，係咪即係就隔住个玻璃啊咁。 咁頭先我哋就帶出咗個數字啦，就係醫院管理局都話咧，依家嗰個新冠病毒嘅患者有13.7%啊，14%唔夠嘅住院病人咧係嚟自院舍嘅。咁雖然就形容咧相關嘅數量比較嚴峻，但係咧就相比起第五波疫情高峰期咧，重症者就唔高嘅，咁就好啲係嘛？即係真係好重病嘅就唔高嘅，病死率咧同埋留醫時間亦都減少咗嘅。咁所以咧一般就係兩日到咧就已經可以出院嘅啦。咁我都識一啲真係長者80多歲，雖然好精靈啊，但係80多歲都喺醫學上叫長者啦，係咪？10多日喺公立醫院咧，無論你有錢冇錢，當時咧私家醫院係唔收得噶嘛，即係嗰個新冠疫情嘅病人。咁好辛苦，但係好精神就出翻嚟嘅。依家仲精神過我咁啦。咁所以我諗大家如果捱過咗個關咧，其實就放心噶啦。不過依家最近有聽到我哋流感季節再加埋新冠，會唔會又嚴峻咗呢？咁樣咁所以頭先阿女星就話：而家唔係叫你周圍都要戴口罩，真係關鍵時間你關心自己、關心別人，咪戴下咯咁啦。咁你有啲咩計呢？阿楊立滿。 我梗係冇計啦，不過即係聽阿梁子超醫生講咧，我都同意係而家呢個情況去到呢個階段咧，個疫情始終係揮之不去啦嚇，同埋我哋香港有一個特別嘅問題，就係我哋嘅醫護人手係短缺嘅，咁病房亦都係唔係咁充裕啦，我都覺得嚇，因為而家嗰個譬如急症室嗰個使用率咧，已經係即係嗰個病房使用率咧去到差唔多100%噶啦。有啲咧就去到即係超過咗100%添咁樣嚇，咁因此咧，我覺得政府係有需要係做多少少嘢，即係唔係話而家成日都強調話復常啦，我哋即係帶唔帶你隨便你啦，咁當然係隨便你，但係咧就我覺得政府應該要強力少少去勸喻翻啲市民，尤其是譬如話院舍嗰啲長者啊咁樣咧， 好啊， 即係要多少少嘅措施去防止即係再有另一波嘅疫情。 啱嘅，嗱，所有聽眾咧，你有你嘅經驗啦，你自己本身係院舍。做紧嘢又好，你屋企人又好，你自己有经验啊等等，请你打嚟咧1872311118723111，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好唔好啊？嗱，咁我哋电话旁边又系揾一啲业内人士啊，好唔好啊？唔好净系等我哋两个自己喺度经验分享咁样啦。嗱，我哋有明爱安老服务总主任余美玉主任嘅，同我哋一齐倾下。余主任你好。 你好啊，李小姐，杨生， 叫我嘉文啦，同埋杨立门啦，唔好意思啊，头先我都系咧分享一下咧，我啲朋友仔佢哋为咗见爸爸妈妈一面咧，谂埋啲桥啊，即系到多咁而咧嗰啲姑娘咧，虽然冇话啱唔啱，有啲咧都明嘅，嗱咁啊半个钟头出翻嚟咯，即系要去银行嗰啲咧，出去兜个 round 就翻嚟咯，咁啦，咁依家系咪大家都唔使用呢啲桥啦？依家其实嗰个院舍嘅做法，你觉得已经系咪好安全啊？ 其實而家院舍嘅情況咧就比較參差嘅。咁以前咧，即係早幾個月啦，疫情比較嚴峻，同埋即係未係真係復常嗰陣咧，我哋其實一向咧都係跟社署牌照部嘅指同埋衞生防護中心嘅指引去安排啦。咁可以講咧，嗰陣就反而係清晰啲嘅。咁但係就係普遍都係嚴啲嘅，係真嚇。咁因為嗰陣大家都係個疫情都仲係有擔心啦。咁呢幾個月咧，就3月8日到啦，大約就係即係叫做係復常啦。咁其實我哋就漸漸都係放寬咗好多噶啦，即係探訪啊，係唔需要隔離啊，咁帶出去食飯啊，帶老人家啊，咁我哋都係近乎係復常噶啦。咁唯一個情況就係唔希望太多人聚集，咁我哋都係希望預約啦，咁就即係有秩序啲咁樣入嚟探長者啦。咁但係都好歡迎佢哋带长者出去嘅，咁我哋明爱就喺呢方面个限制就即系唔系话好多，咁但系近来咧呢两个礼拜到啦，个情况咧就系嗰个疫情又翻翻嚟啊，咁有啲部分院舍都真系几严重，例如我有一间院咧就有40位长者咧就确诊咗啊， 全院有几多人啊？ 嗰度咧就100个到， 哇，都好多 喎，差唔多成半喎。 嗰间就系叫做比较严重啲，咁有一啲就都好啲嘅，咁就变咗咧，就我哋都系要即刻通知卫生防护中心啦，咁就听佢哋嘅指引啦，咁所以个探访咧暂时真系暂停咗啦，咁同埋正话主持人都有个感觉啦，其实真系唔少人系确诊咗噶，咁 一方面，但係好彩咧，就係而家呢個階段咧，好多都打咗兩針或者以上噶啦。咁所以真係重症嘅咧，就老實就係、是都係托賴係唔多。咁咧就同埋咧，我哋個情況就係可以順利送院嘅。即是如果是有高燒啊，我們覺得個情況是需要送院的呢，都是順利可以送院的。咁留院照顧的呢都是輕，即是輕症咯。咁在這方面呢就暫時就不是太大問題。咁但是呢因為流感同埋呢個 COVID 夾擊啊，咁同事嗰方面呢都幾多係唔返得工㗎。咁譬如有啲院呢就有十幾個同事唔返得工。咁所以呢我哋就要係聘請嗰啲我哋叫做外聘公司嘅同事嚟啦，咁同埋有啲個人手亦都要有啲調動啦，有啲同事要 OT 啦，咁都係辛苦㗎呢段時間。係 啊，呢段隨時唔病都捱到病，你 OT 咁啲咁係咪？ 係啊係啊，咁同埋即係聽返同事講呢，今次染疫嘅呢有啲比較嚴重呢係有屙嘔嘅情況。即是比较多了是屙呕的情况。咁有呢啲情况我哋照顾当然更加吃力啦。咁请人都好难啦。有阵时嚟试工嘅呢就即係试咗两日都唔继续试啦。咁如果係自己做开嘅同事就顶硬上囉。咁我哋即係讲话招聘新人嗰度係极之困难。 嗱头先你讲话社署或者卫生署都冇一啲真係好中央嘅一啲指引啦。咁、你哋业界会唔会有一个你哋自己业内嘅心目中都有一個嘅準則咧，譬如話啊，你間院舍超過咗20%或者10%嘅人都已經有即係染疫啦，或者係員工方面有幾多係染疫咧，你就要譬如話增去到高一級嘅即係防御嘅階段啦，咁樣有冇咁樣嘅即係咁樣安排嘅？ 其實咧佢或者我澄清一下，就唔係話完全冇指引嘅，但係佢個指引咧就係跟翻即係我哋而家。睇返呢就係跟返以往流感爆發嘅情況去做。因為以往呢如果未有呢個 COVID 呢都有其他流感㗎嘛。咁有陣時都會即係唔好彩間院呢都會有流感爆發㗎。咁我哋就大約掌握呢就係跟返以往流感爆發咁樣處理。即係以往都係嘅，如果有三四個有流感咧，我哋即刻要報衞生防護中心嘅，咁佢都會有安排嘅，例如派同事落嚟派特敏福啦，咁就亦都會教我哋點樣做一啲房間隔離啦、樓層隔離啦、暫停探訪啦，咁就過往就都有咁樣係同我哋即係教我哋啦，同我哋傾嘅。咁而家咧，呢啲院如果係有比較多情況咧，咁佢都係跟翻咁樣做咯。一樣我哋要即係同院友去做 test 啦。咁一樣係要房間隔離啦，就減少集體活動啦。咁同埋係真係老實咧，係要暫停探訪嘅。 而家係咪又開始翻暫停探訪啦？ 個別嗱好似正話嗰間院咧比較多咧，咁就要暫停到13號。咁因為啱啱呢今次好似正話講啦，個流感嘅症狀呢我哋覺得就係比較輕微啲嘅，咁所以呢就而家今日呢就得返一兩位係院友呢就係仲有即係兩條線啦，咁衛生防護中心就通知我哋13號就可以恢復返有限度探訪啦。咁當然就我哋都係限住啲時間啦，即係譬如每日6個鐘頭到啦，咁同埋希望就預約囉，因為如果好多人流呢，始終老人家院友係比較弱，咁我哋都要喺呢個位攞個平衡囉，咁所以喺呢度都呼籲即係家人即係都配合啦，希望佢哋諒解啦，我哋都係為咗院友個安全啦。咁 但院友仲可唔可以出帶院友出去呢，即係啲親友咁出去嘅時候又係咪你哋都要佢遵從某一啲嘅即係規則咁樣，即係唔准去某啲地方咁，有冇啲咁樣嘅勸喻㗎你哋？ 其實就好難㗎啦，因為都疫情 咁耐啦，同埋而家始终轻症嘅比较多，咁我哋都会当然都会关心佢哋啊，即系唔好话去啲太多人嘅地方咁样。咁但系其实老人家出咗去咧，我哋都好难话即系点样睇到噶啦。咁所以都系，但系佢翻嚟咧，我哋都会同佢做啲测试啦。咁同埋咧就希望佢留翻喺房间，即系冇事啦，过几日然后先出嚟集体活动咁咯。 好啊， 唔 该晒你啊，余小姐。咁 啊， 余美玉咧就系明爱安老服务总主任嘅，跟住我哋听听市民意见啦，好嘛？而家有刘小姐，刘小姐你好， 好，两位主持好， 你好， 系啊，我啱啱染咗第二次再染新冠啊， 系，但你把声都清晰，依家嘅情况点啊？属于轻症定点？你自己评估？ 我估即系算轻微，但系今次感染就觉得自己比上次严重啲咯，发烧嘅高温啲就即系烧得犀利啲。时数烧耐多几个钟先即系退烧，咁而家都反复嘅，即系嗰个退咗烧得嚟，但系又未去翻我平时嗰个正常温度咁啦。咁就同埋多咗咳，同埋有痰啦。咁我主要目的咧系想话俾即系透过呢个渠道咧提醒啲人咧，政府咪教医生话。染咗疫之后有自身有抗体可以有六个月到㗎嘛。咁但係以我的经验呢，我上次係1月3号好返嘅。咁到而家5月7号中招啦。咁1月3加十几日即係係啦 ,1 月中先至有抗体啦，都未够四个月，咁即係差将近四个月，咁又即係又中招啦。咁变咗嗰、那个即係呢个即係俾我哋市民去因呢个抗體效力的數咧，就未必係咁準確，所以大家市民都要即係提高即係 警惕咁。咁你係一唔舒服咧，就即刻自己測試就見到兩條線啦。 我五月七號半夜三點鐘個喉嚨痛咁樣，因為平時好少喉嚨痛嘅，咁醒咗覺得唔好妥當咪測啦，測第一次快測就未有即係一線咯，跟住五月七號嘅朝早九點幾測咧。个喉咙又痛啦，再痛得犀利啲，咁一测就两线啦。 咁你有冇食政府啲特效药啊？ 今次冇啊，因为星期日嚟噶嘛，咁啊你后就扑医生睇啦，因为星期日唔系咁多医生睇噶嘛。咁同埋咧就跟住你后排得队啦，又唔肯冇得预约嗰个私家医生，跟住佢话唔睇新冠病人、啊，咁跟住好彷徨啦。咁你后喺商场里面，哎呀见到有间中医诊所。咁啊入去問佢，佢肯睇新冠嘅，咁咪入睇咗中醫咯。咁所以而家係食緊中藥嗰個療程啦。 咁就而家仲係咪兩條線啊？定係而家已經好咗？ 而家繼續係未斷嘅，仲係兩條線啊。不過條線嘅顏色就淺翻啲咯。 好啊，咁你多多保重咯喎，劉小姐，多謝曬。 我目的咧係想政府咧可唔可以係？即係既然嗰個抗體未必係好似佢哋預期係即係有足六個月嘅效力，可唔可以俾啲市民即係弱嗰啲咧係想打加強劑啊、打預防針嗰啲，可以即係寬鬆啲，唔夠六個月都俾佢打咯。 好，唔该晒。咁啊，我哋而家揾专业人士一齐倾下啦，系咪啊？咁啊，我哋咧而家电话旁边咧有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啊崔俊明嘅。崔生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人。 系啊，嗱，头先就有新鲜滚热辣啦。咁啊，刘小姐就话而家仲中紧，都中第二次啊，唔够六个月。嗱，我都中过，但我真系已经唔记得几多个月啦。系啦，咁啊，想问下崔医生啦。而家好多市民都系啦，大家都有半个专家咁噶啦嘛，自己又有经验。咁譬如好似头先嗰位阿刘小姐咁，佢又觉得喂，应该俾我哋早。少少可以短时间之内再打针，即系嗰个有啲人唔中意打嘅，有啲人就系不如我俾我再短时间里边再打多啲针啊咁。你首先呢方面你有啲咩专业意见呢？ 系嗱，我都听到头先啊有位听众都讲嘅，即系可唔可以早少少接种嗰啲加强剂啦？咁其实要注意一样嘢啦，就其实接种疫苗咧就产生中和抗体之余咧，仲有啲叫 T 淋巴细胞嘅。咁而 T 淋巴细胞正正咧就系去防止重症入院甚至死亡。咁所以其實咧，就算啊中和抗體喺六個月之後降低咧，其實都 T 淋巴細胞都會有產生作用，令到佢唔需要有重症嘅發展嘅。咁所以咧，其實唔需要話咁擔心話，可唔可以早啲接種加強劑？反而而家佢冇講錯嘅，其實一般嚟講都係平均六個月到啦，嗰啲中和抗體都會下降噶啦。 咁但係要睇返啦，因為就算打咗呢個加強劑啦，其實因為而家流行嘅都係 XBB Omicron 啦，咁所以佢嘅有效率都係講緊60%+嘅啫，咁所以其實都跟返啦，即係政府嗰、那個要高危人士啦，如果係要打咗第二最緊要三針，最基本呢要打三針，第四針已經有啲人打咗㗎啦，就呢個加強劑，而家講緊係第五針添，因為點解呢，第四針打咗六個月之後呢，就會慢慢嗰啲中和抗體會降，咁就要打第五針啦。 嗱、我都實不相瞞啦，我身邊都有啲朋友呢，佢始終一針都冇打嘅，佢覺得自己勝利咗㗎啦，而家我又冇事，我又唔使打針咁樣啦。咁當然我尊重每個人嘅唔同，佢哋自己嘅選擇嘅，但係依家個危險性喺邊呢？如果嗰啲真係從來未打過嗰啲呢， 如果睇翻入院啲數據啊，或者近期啲長者嗰啲死亡啊，當然長者年紀越大，個死亡機會高啦，尤其未打針嗰啲嚇。咁其實已經有好多研究，包括外國同埋香港嘅研究，都發現咗未接種疫苗而入院啊、重症啊同埋死亡咧都高好多。咁、所以越打得多，所謂打得多，即係起碼基本三針咧係一個保護嘅。然後先講緊第四、第五係一個加強，咁所以咧，其實唔打針咧已經係好有鐵一般嘅事實，就係、是、容易啲感染咗之後會死亡嘅。 冇錯，係嗱，而家就除咗科興伏必泰二價之外咧，就另外莫德納嘅二價疫苗咧，亦都係加埋仲有另一隻添啦嚇， 康希諾 啦嗰只啦嚇，咁就都住咗拆喺香港可以用啦咁。咁你覺唔覺得政府係應該要將譬如話新嗰兩隻啦嚇，就都即係俾香港人打咧？咁亦或都維持翻喺即係私家醫院嗰度，除咗嗰啲即係高危腫瘤嗰啲病人啦嚇，即係比較多啲人可以打到咧嚇。 嗱嘅而家多咗莫德納啦、康希諾。嗱莫德納嗰只咧，其實個技術平台同呢個伏必泰都係 mRNA 平台。嗱咁研究會發現到咧，其實兩者嗰個功效咧係相若嘅，無論係一針加強、兩針加強，佢哋個功效係相若，副作用都係相若。所以咧，其實政府又資助一隻咧，我覺得就足夠。嗱幾時考慮莫德納要資助咧？除非佢個價錢真係好大嘅分別、甚至半價。或者好低嘅價錢，咁、就真係可以資助買博德啦。如果唔係咧，都係市場多，即係個係私家市場多個選擇俾市民。不過想話俾市民聽，其實兩者咧同一個平台，功效或者有效性又係差唔多，副作用又係差唔多。其實如果你話純粹係講邊個即係多啲數據咧，一定係伏必泰噶啦，因為莫德納喺美國都係唔係咁多人打嘅啫。係啦，康希諾係咩嚟嘅咧？康希諾係一啲病毒載體嘅平台嚟嘅，係一啲唔同嘅平台。咁佢嗰個好處喺邊咧？就係打一針嘅啫。啊，因為頭先講過啦，我哋話起碼兩針甚至乎三針啊嘛，佢係打一針，但係嗰個有效率咧都冇咁高，但係得60%+。咁人哋嗰啲莫德納啊。伏必泰咧講係90%+嘅嚇，有效率。咁所以咧，其實康希諾我哋覺得就雖然佢而家係註冊咗啦，但係嗰個優勝就真係唔係好多啊。除非儲存啦，因為咧佢係儲存喺228度嘅。莫德納同埋呢個伏必泰咧，大家都聽過啦，要-70度咁凍噶嘛。咁所以佢係譬如俾啲咩國家用咧，即係譬如供電啊。好差啊，或者嗰啲雪櫃都冇啊，嗰啲國家就-28度就好啲，即係就冇-70度。但係我覺得香港就唔需要即係用呢個康希諾呢只咯，係啦。 咁我想請教咧，咁有啲人可能如果我而家一針都未打，我依家諗住打，有啲就話我而家先打2-3針嘅啫。考慮上，譬如揀邊只啊等等啊，你有啲咩建議啊？ 頭先講過啦，莫德納同埋伏必泰咧，伏必泰無論係打嘅人啊，全世界講啦嚇，最多啦。數據研究又是最多啦，咁如果我個建議咧，都係因為政府又有資助，其實應該係揾翻伏必泰嘅，除非你話我好唔中意伏必泰啦，先至莫德納。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始終咧，因為佢加強一定係二價咧，一定係最好。即、就、係、是、如果你未打過針，或者你而家想揀一個加強劑，嗱雖然香港咧都仲有一價揀嘅，即係嗰啲原始株嗰啲一價嗰啲， 即係科興， 但 係 咧係啦，研究發現到咧。美國咧，其實都或者日本、香港咧，其實二價疫苗咧，一定係無論你未打針或者揀嚟打加強劑咧，其實應該係揀二價嘅，因為佢有 Omicron 嘅株型喺裏邊。咁同埋咧，佢哋睇到咧，其實二價 疫苗咧，其實嗰個喺美國啊，已經冇一架買添啦，直接唔買啦，即係仲要冇曬呢啲一架，全部都叫市民打曬二價。咁所以香港可以考慮咯，其實就唔使咁混亂，又有一又有二價嚇。咁其實全部都係。而家已經係開始又好，或者去加強劑都好。 即係你覺得，即係無論你頭嗰幾針係打咗科興或者係伏必泰咧， 冇錯。 即係你而家打第三、第四針咧，都應該要打翻二價嗰個疫苗。 打二價啦！如果你上 mRNA 呢個平台，如果你話我都係好中意科興嚇，即係滅活嘅穩陣啲， 係 咁你都可以打科興嘅。 因為政府都話係依樣有效嘅喎嚇。 係啊，都有效，因為但係就低啲啦個保護力，因為佢都係。原始株嚟㗎，冇歐美抗喺裏面，即係佢滅活㗎嘛，咁所以打返方向都得，咁你只不過係將啲抗體再升返咁解。 好啊， 唔該晒你啊， 好客觀啊。崔俊明呢就係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啊，一陣間再傾。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点前有 Irene 同大家报告外面嘅交通情况，先讲隧道啊，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柯达大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近菲林明道，北角线都繁忙噶，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的龙尾近住深麻实道，龙翔道的龙尾去到钻石山。港岛路面方面，现在湾仔的司徒拔道下行近住皇后大道东至到东山台段多车的，而湾仔的道路之道部分路段因为路陷，道路之道南行线去轩尼诗道方向近住红兴道至到告示打道那段全线封闭，受影响的驾驶人士改道行驶了。好了，下次交通消息再会。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啊，头先我哋都讲咗一轮啦，就系而家个新冠疫情咧，就好似人数多翻少少，咁大家都要小心留意啦，咁啦，咁啊，有啲朋友咧都最近都出入医院啦，我都有啲朋友，不过都系好快就出翻嚟噶啦，咁啊，之前有讲过啊，食唔食特效药好咧，应该点好咧，住院依家有得去私家医院当然好啦，但系之前我有啲长者朋友就私家医院冇得去，因为嗰阵 covid 咧就嗰阵私家医院系唔收嘅咁样啦，咁啊，依家大家都可能谂紧，如果我哋依家真系有事揾私家医生，又采唔采我咧？头先你记唔记得我哋都有个听众咪话，收尾都系揾咗个中医，咁嗰个就肯收啦。有阵时真系有一啲私家医生咧，佢哋开诊所，有啲嘢真系有啲担心嘅，唔系个个话想接噶嘛。 系啊，嗱，即系根据一啲最新嘅，即系卫生服务中心俾我哋嗰啲即系资料同数字咧，吓就五月七号至五月十号咧，即系共四日咧。所有嗰啲香港嘅化驗所每日新增嘅即係核酸檢測陽性嘅數目咧，就係即係成500多-600个嘅嚇，就即係增加咗啲嘅嚇。咁上嗰一個星期嘅核酸陽性數目咧就2900多个，而再對上咧2400多个，即係話上一個星期咧就係增加咗500多个嘅喎嚇。咁同埋咧就喺5月7号至10号咧有94宗咧係。同新冠相關的嚴重和死亡的個案的，所以我們都或者不可以輕視這些數字，而我們相信這些數字都對即醫管局香港的公共醫療體系都即造成即一定的壓力咯。 系啊，咁另外，仲要定点医生诊所呈报流感嘅病毒个案啦，系嘛？即系因为依家咧流感又开始又嚟啦，跟住再夹埋咧呢个新冠，咁有啲人都会担心，哎呀，咁两个夹埋一齐，咁会唔会依家入医院就更加难啊？入到去都好快俾人抨翻出嚟啊！咁我哋依家就唔好估下啦，不如我哋听下好嘛？医管局总行政经理联网运作李立业嘅，李医生你好， 系你好啊， 你好李医生， 系啊，咁啊都想请教。我真的有些朋友依家屋企人住紧医院，其实都担心，担心咩咧？就惊好快被人抨出嚟，明明都未好翻，都好惊嘅。咁我嗰阵都试过有啲长者嘅朋友就系未好翻晒嘅，不过佢稳定都叫佢翻屋企啦。咁我想知道咧，依家新冠同埋流感同时带嚟一啲病人啦，依家病房嘅入住率嘅情况系点样啊？ 但其實我哋而家咧就入院嘅數目，特別係內科入院數目咧都係高嘅，咁所以我哋都係個情況都係有啲嚴峻嘅。咁而家我哋內科平均嘅病房嘅入住率咧，都大概係110% 嘅嚇。 嗯，爆曬，即係代表爆曬。 但係都唔擔心嘅，我哋都唔會話喺個臨床上我哋認為唔適合都先至出院嘅。嗱，因為而家咧同之前個隔離個措施係有少少唔同，咁所以咧，如果我哋臨床上個病人已經穩定咗可以出院咧，我哋都會咧容許佢出院嘅。但係就呢個病人就未必話好似以前就要喺佢個感染嗰個嘅情況有一定嘅 criteria 先出院咯。 嗱，咁你哋有啲咩應急嘅即係做法咧？因為據我所知，你已經係轉介咗幾十個症俾啲私家醫生啊，又有啲轉咗去即係大嶼山啊咁樣嘅嚇。咁你覺得而家嗰個情況運作成點樣㗎？ 嗱，其實大家都可以記憶中咧，喺今年年頭，其實我哋慢慢咧個疫情開始緩和，其實當時我哋已經係積極準備一個嘅應急嘅計劃嘅，因為我哋都係估計咧年中咧，我哋都會有一個嘅夏季嘅高峰期嘅，亦都我哋估算係會係有個我哋叫 pandemic 咧，即係流感加埋呢、這個。咁事實上而家係嘅，咁而家我哋進入一個情況咧。就係、是、個流感咧，就慢慢橫行，而事實上我哋個 Covid 咧就越嚟越高嘅。咁所以喺呢個嘅應急上咧，我哋之前都有個預案，就係話我哋無論喺個社區啦、院舍嗰度，我哋係會有個加強外展服務急症室，我哋去加強我哋個人手啦。另外仲有就係個病床嘅調配啊，或者我哋病床各樣嘢個出院個 turnover， 希望令到快啲，再加埋就係、是。我哋好密切观察，咁所以其实我哋喺几方面咧都着手，咁所以到呢一刻咧，暂时我哋医院嘅服务，特别系我哋可能一啲嘅非紧急嘅服务咧，都大致系可以维持嘅。 咁我都想请教咧，都有啲依家长者佢哋都好醒目嘅，佢哋都同埋有啲亲戚朋友都染过晒啦，所以佢哋就算中咗咧，佢哋宁愿睇私家医生，咁都唔使即刻话入医院嘅。咁但系我又唔想吓亲啲老人家，咩情况？如果你觉得自己紧要，都系唔好即系担心，宁愿去求诊好咧，阿李医生。 其實當然，如果個病人佢係高危嘅，例如佢真係本身有好多嘅慢性疾病啊，或者佢嘅免疫力係比較低，我哋都建議佢睇醫生啦。但係其餘穩定嘅病症咧，我哋都認為可以睇呢個嘅私營嘅同業嘅。咁其實我哋亦都可以睇翻咧，其實雖然而家我哋個新冠嗰個嘅感染咧，個病人唔係病人啦，即係市民都係越嚟越多，但係其實我哋嘅入院咧，比起我哋舊年嘅高峰咧，都係相對少嘅，咁我都係相信，除咗話我哋嘅市民嘅免疫力咧係有所提升之外咧，其實就應該好多嘅病人都係好及早喺出邊私營市場係睇咗醫生咧，呢、這個係得到適切嘅治療，都係一個好大嘅關係嘅。 咁依家同私家醫院咧有冇啲協助應付個病人潮嘅？例如依家新冠患者係咪都仍而家個安排係點樣嘅？個分流方面？ 嗱，而家就本身新冠患者可能同私人方面咧，我哋冇一個好直接嘅協作嘅。但係調翻轉，好似頭先你其中你哋主持都有講過，我哋係私家醫院咧，都係有啲病床預留俾我哋，可以將一啲穩定嘅非新冠嘅病人轉落去嘅。咁其實我哋一路咧都係會有病人咧係會同唔同嘅聯網嘅醫院咧就轉落去嘅。 其实而家医管局嘅人员本身系有冇影响啊？即系你哋嗰啲员工多唔多人染疫啊？其实 嗱，我就冇一个实际嘅数据嘅，但系当然呢个无可否认对我哋嘅人手都系有一定嘅影响，但系由于本身我哋嘅员工同普通嘅市民一样，我哋嘅免疫力系有所提升啦。外嚟讲就系话，我哋亦都唔同之前嘅做法上，我哋都容许病我哋嘅。員工如果佢真係好翻嘅，雖然佢都仲係陽性嘅，都可以喺一定嘅感染控制嘅措施底下翻工啦。咁所以我哋嘅人手咧，其實而家就好過之前嘅。 咁同埋聽講話，即係而家呢一波啦，即係同即係之前或者舊年即係第四五波，嗰啲人入院所要入院住院嘅時間係咪相對較短㗎？ 其實相對較短嘅，主要都係兩個原因嘅。咁第一就真係今次而家我哋個病情嘅嚴重性都係低咗嘅。 同我哋真係需要入深切治療部啊，要插喉啊、聞氧氣啊，或者真係睇返究竟佢係緊急定係嚴重嘅病症，數目都係少過嘅。咁但係如果睇返另一方面，就係話因為個隔離措施有所唔同啦，咁所以個出院呢都係相對可以比之前係短嘅。而家我哋平均嘅病人嘅住院嘅數目呢，大概都係五至六日囉。 但同埋我都想请教你咧，你早前都有讲嘅，北大屿山医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咧，其实会再开多一间病房去收新症嘅，咁到时就有70张病床啦，主要就接收新冠病患者嘅。咁你都有讲过咧，有几十个病人之前入住北大屿山医院咧，当中有啲确诊都由公立医院转咗去私家医院治疗嘅，因为我之前即系都有啲朋友啊长者，佢就算有钱咧，私家医院都话 Covid 佢哋唔收得嘅咁啦。依家系咪已经完全系唔同咗噶啦个做法？所以大家都可以擔即放心個分流做得幾好嘅。 我諗個北大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我哋其實琴日開始到今日，我哋已經開多咗一個病房嘅，咁我哋都有成140張病床，咁我哋其實都有一啲非新冠嘅病人喺嗰度嘅，我哋個處理嘅病症彈性都大，但係主力都係照顧新冠嘅病人，咁所以而家嚟講呢，就會陸續喺聯網，我哋將一啲相對即係穩定嘅病人呢，就會轉落去，就舒緩我哋聯網嘅壓力囉。 即是说现在私家医院是不是都会收到一些确诊病人都会收的，可以的？ 其实我反而这方面我未必真的很清晰的，但是如果真的我们转一些的病人去私家医院呢，就以非新冠为我们的目标的。 是啊，即以我理解都是呢，即我都有些长者朋友钱不是问题，但是一样就是跟普罗大众一样， COVID 就不该去政府医院，所以大家就很担心政府医院究竟它负不负担得来呢，这样即不是说即是我们都担心那个公立医院的人手嘛，它负不负荷到呢，这样所以现在你咁分流咧，即至少有一啲唔系 Covid 嘅人，就已经转咗去其他嘅医院分流紧，即已经冇咁紧张噶啦，可唔可以咁讲啊？ 是可以咁講嘅，同埋都係頭先個講法上，就係雖然入院嘅病人呢都係多嘅，但係喺我哋而家因為個病人個嚴重性、個病情嚴重性相對低，同埋由於佢住院嘅數目上係都係五至六日比之前短呢，所以我哋就政府醫院呢暫時個公營體系呢都勉強維持到，亦都唔係話有一啲好大嘅服務嘅調整囉。 咁即係话即係之前就有咁多新症呢，就令到普通科即係嗰啲有慢性病呀成日要复诊啊，即係嗰啲人呢就轮候时间就会长咗好多嘅。咁而家呢个情况而家有冇啊？ 其实我哋大致我哋嘅服务都复常㗎啦。咁如果提到真係话喺去年嘅高峰期，特别係第五波，因为我哋都要将一啲非紧急嘅服务，例如可能即係一啲日间嘅服务啊，或者可能一啲非紧急嘅手术呢，都要停咗，而将一啲嘅人手呢可以调配出嚟嘅。咁喺今日嚟讲，其实我就係因为头先个压力上同埋喺我哋个运作上都係有所改善嘅情形下呢，其实相对呢个影响就比较少嘅。 咁同埋咧，根据你哋早前提供嘅一啲资料咧，就话依家大约有2000个新冠病人系入住即系公立医院嘅，咁当中咧，都有3至5成嘅病人系有发烧嘅情况啦，另外就有啲长期病患同埋未打过针嘅长者，系咪就算未打过针咧，其实佢哋依家好似你所提到咧，个病情都冇早前咁严重噶啦，已经。 是，其实根据我哋个数据同埋个睇法，嗱，咁我哋每日大概而家400多入院啦，咁如果真係好似我头先讲法，就住五日，所以就大概有2000个病人喺当中。咁佢哋个年龄嘅中位数都年纪大嘅，都有成78岁。咁其实一定冇打针嘅病人嚟讲呢，就少咗好多嘅，咁我相信大概係即係10-1咗緊啦。咁我哋见佢而家嘅病症上呢，在对药物上面的反应上啊，同埋真係最终真係差到要插喉呢，个比率都係比较低嘅。 咁其实你哋有冇预测下呢一波嘅即係疫情係大概会维持到几耐呢？同埋即係你剛才讲话有个双疫情啦，即係有加埋流感啦。咁流感之前咪你啲专家讲过话，即係天气开始暖嘅时候都应该冇㗎啦。咁点解今年嗰个流感好似个期好似特别长，而家都好似未见到尾咁？ 根據我哋數據，其實我哋流感嗰個嘅感染嘅人數同埋個感染率咧，其實就都再冇攀升噶啦。咁、但係我哋個新冠嗰個嘅數字上咧，都仲係有所攀升嘅。所以變咗我哋就當然個壓力都係大，咁亦都真係即係勸喻市民都真係唔好鬆懈啦。咁同埋嚟講，真係盡快去接種疫苗啦。 咁有關方面，即係譬如有啲嘅市民都想知道嘅，會唔會呢依家可處方新冠藥嘅私家醫生呢可以多返啲，因為有一啲私家醫生話其實佢好難俾到啲即係新冠嘅特效藥俾佢㗎，咁呢個係咪一個溝通上可能有啲私家醫生唔係好清晰呢？可唔可以呢度都可以提一提大家？ 我諗而家其實私家醫生嗰方面呢，其實佢哋都係好幫到手㗎啦。其實私家嘅同事呢，佢哋都開咗好多嘅抗病毒嘅藥物，其實當中我哋真係喺我哋嘅數據上咧，其實有一定程度嘅抗病毒嘅藥物咧，都係由私家嘅同事都係會開咗俾我啲嘅病人嘅。咁同埋如果真係會處方呢個嘅抗病毒藥物嘅私家醫生咧，其實喺衞生防護中心嘅網站都係會有嘅。咁所以如果你問我嚟講咧，就其實今次喺個社區上邊，無論係可能係我哋嘅政府門診，又或者私家醫生咧，都係起咗一個好大嘅作用咧，就屏障啲病人直接就去急症室啦。 哎呀，李晨，就我都以前即係舊年啦，都有幾位即係老友記嘅朋友咧，就即係患咗病之後咧，就好方便用嗰個 HA 高嗰個視像即係診症，就都唔使去睇醫生添，即係視像診症之後咧，就直接係有人送到啲藥物去俾佢啊咁樣嚇。咁但係就冇咗啦，後屘嚇即係疫情過後。咁但係而家呢個情況，你覺得會唔會需要即係再即係重用翻呢一個工具咧？ 係嗱，我諗當時衍生呢個 HA 高嘅視像診症咧，就係可能個隔離令咧，好多病人都唔能夠離開個家居啦。咁我都知道其實而家咧就頭先提到私家醫生同我哋政府門診咧都係提供個服務可以嚟睇，咁我哋都覺得如果真係一個嘅疾病咧，如果親身嚟睇咧，都係有佢嘅優勝嘅地方嘅。但係如果送藥嚟講呢個服務咧，我哋其實都係好吸取咗上次呢個咁鼓舞嘅效果咧。其實我哋而家啲視像診症，即係其他啦，唔係新冠啦，加埋我哋未來我哋嘅病人咧，如果嚟我哋嘅專科門診睇咧，我哋都係會有一個嘅送藥嘅服務㗎。 咁 但系头先我都听过听众讲话，佢中过第二次噶啦。不过私家医院咧，佢就近嗰间都冇得睇，因为医生系有权睇唔睇症噶嘛，系咪？一听到新冠都唔睇，收尾佢去咗间中医嘅。咁呢度其实依家以你所知咧，私家医生嘅取态系点咧？虽然佢哋系可以自由去选择去接见啲咩病人。 我諗就好特別嘅情況，我未必真係清楚或者可以俾到個意見，但係我所知道私家醫生佢哋都係絕對係會睇新冠嘅疾病嘅，因為我哋而家成個社會嘅方向啊，我哋復常嘅方向，其實我哋都係會視呢個嘅新冠嘅感染作為一個上呼吸道嘅感染咯。 咁依家咧新冠病人咧可以預約普通科門診嗰個輪候係咪已經冇咁緊張㗎啦？ 其實就一向嚟講咧，都係有少少嘅緊張嘅，因為我哋都係要平衡到就係新冠嘅病情同埋其餘一啲嘅慢性嘅疾病嘅。但係其實我哋都係有適時去調校嘅，咁所以變咗其實個新冠病情，我哋如果個情況真係例如再有攀升啊或者惡化咧，其實我哋都會適時去調校去增加呢個嘅 quota 嘅。 是啊，就再想問多一條啫，就即係而家你就講話有某啲即係內科病房咧，嗰個使用率已經超過100%噶啦，咁有啲某啲病房仲去到120%、130%。嗱，咁呢樣嘢咧，對我哋嗰啲唔識即係醫療嘅人嚟講咧，就都有少少驚嚇咁嘛，你即係滿寫曬噶咯咁。咁其實你話超過咗100%嘅即係內科病房，嗰個景象係點樣嘅？係咪即係會逼得好犀利啊？因為啲醫護人手根本係應付唔到，又點樣嘅咧？其實？ 其實就呢個嘅比率上咧，就都係好數學上嘅計算嚟嘅。咁當然好簡單嚟講， 都是有一些床是加了的，但是就其實我們本身就政府我們的病房呢都很多時都有個預案呢就會是加一些的臨時的病床的，而我剛才提到就是說我們的應急計劃和不同的聯網呢其實他們根據我們之前的估算，例如他們有些什麼病人會多了啊，到數目點呢就會是在這個加床上面去處理的，同埋當然仲有一啲嘅計算上就係話呢，如果有一啲病人我哋佢會去咗另外一啲嘅非內科病房，但係佢都係會係內科嘅。 OK， 好啊，唔該曬。 言不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 自由風，自由風。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是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啊，又利用你啦。咁啊，呢度你有多啲发言权啦，系嘛？你啊手头上持有落油卡系嘛？ 有落油卡， 即系后生仔持有落油卡吓，因为你系法定年龄嘅。首先要讲翻，虽然你样后生啫，系啦，系啦。咁啊，但系咧最近咧都有讲啦，就系多咗人咧，即系咪即系多咗人咧？即系可能一时系唔记得啊，拿咗自己阿爸阿妈个章啊，定系有心定无意都好啦。咁啊，呢个滥用呢一个两蚊乘车优惠嘅数字咧，即系又有一啲。公布，但系就咁睇嚟咧，其实就比对上一年咧，其实就少咗嘅，但系都系啊，一宗都嫌多啊，系咪？咁如果个公共交通工具营办商执行查票嘅时候发现嘅怀疑滥用个案咧，喺旧年咧就总计有3681宗嘅，俾人查得即系发现得最多嘅咧系港铁，咁跟住咧就系渡轮。系啦，咁啊，当然啦，都有啲立法会议员话嘅，喂，其实我见到港铁通常就系向乘客罚款500蚊就算噶咯，系咪应该要将个加重罚则到几千蚊呢？咁样，咁啊，另外咧，呢个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咧喺书面答复立法会议员啊陈建波有关2蚊乘车优惠嘅提问嘅时候，亦都有讲嘅，旧年发现4000宗怀疑滥用呢个优惠个案咧，咁当中有300几宗咧都系运输署联同业界实地監察的時候發現的，所以有些人就說，即是其實你 check 得很少，可能 check 得多的時候呢仲可能會捉得多，因為剛才我們都聽到宣傳片啦，係咪濫用2蚊優惠計劃是犯法的，其實最嚴重是可以判監的，夠不夠左右作用呢？楊立門你覺得？ 我覺得如果有咁多嘅個案，每年都有幾千宗，即係三年嚟，即係加埋有成20000多宗啦。咁根據勞福局嗰個答案咧，就係話即係仲有37宗咧係涉及港鐵嘅相關檢控咧，係獲判罪成添噶啦嚇。咁即係話真實個圖像可能係遠超於呢一個，因為我搭咗咁耐地鐵咧，用咗咁耐，即係成年嘅落油卡啦，其實都冇乜見到有人即係 check 我張卡 得噶啦，應該有關嘅方面應該會見到你就即係 check 多幾次嗰啲咁啦。嗱咁，但係都有咧啲立法會員都有講嘅，如果係咧牽涉更加嚴重盜用他人嘅落油卡，如果有冇合理解釋咧，就可能需要有個檢控程序嘅。咁所以就解釋咗咧點解有3000多宗。咁所以咧用不記名長者卡同埋即場承認。交咗附加費咧，就唔需要去到控告嘅步驟嘅咁啦。咁如果有重複違規處理，應該要更加嚴肅嘅。所以其實都普遍，大家都覺得應該要嚴肅處理係嘛？即係如果我話，我唔小心攞咗我媽張卡，呢啲又唔抵可憐嘅係嘛？呢啲唔係一個求情理由嚟㗎啦係嘛？所以各位聽眾即係唔好用呢啲咁樣嘅招數啊！ 都係低嘅，我覺得嗰、那個罰款500蚊其實真係。 哎呀，我攞錯咗我男朋友嗰張，我男朋友60多歲， 冇可能啦， 後生過楊立門咁樣個樣咁啊，咁唔得係咪？咁所以咧，其實小數怕長計，咁亦都有啲講法就係話，因為譬如好似立法會議員陳建波就講過咧，運輸署每年就做2次呢個抽查，雖然每次係30日，但喺唔同嘅站度做，佢就認為咧唔算係全面嘅檢查。咁另外咧，如果靠你專線小巴自己發現咧，一年一宗，咁我又覺得難為了小巴即係司機大佬嘅。如果佢哋揸緊車等，佢又忙，有陣時候我見到司機大佬真係好忙喎，又要提提嗰啲。有啲分段收費問佢拍轉咗未啊？係咪？有啲嗰度落啊，有啲啊攬埋架好大架車又要擺上去，其實都好忙嘅司機大佬。如果我真係仲要咁樣去 check 法咧，有陣時又辛苦咗大家嘅，係嘛？咁所以如果將個責任純粹俾個司機，又好辛苦嘅噃。 冇錯啊， 所以就大家都要諗諗呢一個即係政策究竟嗱頭先講咗話嗰個罰款比較低啲啦嚇，有啲人可能係即係話你500蚊咁我即係搭兩年都已經即係翻本有得啦嚇。咁仲有就係大家都要睇埋呢個整個政策，其實每年係即係花政府咧成幾十億嘅喎嚇，即係似乎係好似話今年個補貼預算咧係達到70億咁多，呢個唔係一個細數目咯，即係以一個喺公共財政嗰個角度嚟睇，當然呢一個計劃咧係非常之好嘅。即係鼓勵好多即係長者可以出行啦嚇，咁但係咧就而家好多60歲以上嘅人咧，其實都仲做緊嘢嘅，都仲有或者自己嘅事業啊咁樣，咁好多人聽講咧就係話，即係用住呢張卡咧就做好多即係自己嘅即係公務啊嚇，咁啊出即係一日係用好多好多次咁樣。咁究竟系咪大家都要開始諗下，系咪有所限制咧？即系俾一個即系最多嘅乘搭次數俾佢咧，嚇喺張卡度設定一個咁樣嚇，甚至你話即系2蚊係咪太少咧？係咪可以增加到3蚊？可能好多人好憎我講呢樣嘢，但系即系大家如果即系面臨一個譬如話公共政策財政嗰個赤字面臨啦，咁係唔係即系長期咁落去咧？因為其實都。越嚟越多老人家噶啦，香港系咪？所以呢一个支出越嚟越多。 我梗系要扮嬲啦，系嘛？ 系啊。 嗱，你又要人哋再检讨下，你又喺度享用紧，到你检讨完影响我，喂，我就快噶啦，到检讨嘅时候轮到我冇，咁我真系会愤怒噶。咁啊，嗱，任何听众啦，或者司机大佬，如果你都有啲自己嘅意见，你想提出咧，欢迎你打18723111，18723111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嘅。 年轻人出狱之后重投社会，社会又可以点俾机会佢哋呢？有会计业界人士提供实习工作机会，协助佢哋重投社会。究竟点培训佢哋？又需唔需要符合特定条件先可以聘用呢？今个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下昼3点到4点，政坛新秀训练班，请嚟会计业界代表同主持叶振东同埋政坛新秀一齐倾下。 高行健、 莫言、 王蒙、 余华、 苏童、 哈金、 严歌苓， 多位华文世界嘅杰出作家，各自有独特嘅创作体验同心得。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港大中文学院讲师施志荣，同你一齐欣赏优秀嘅华文作品，为你打开每位作家嘅心扉。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各位听众啊，刚才呢你们大家听紧一些宣传的时候，我跟杨立门讲，喂，咁不如我们倾下，如果两蚊其实我们给多少少都得嘅，咁样啦。咁但杨立门很好，他都说原来有些即因为我就给足实费，所以我都没理到，我通常都不看的啦。但立门你很好啊，你有时都会看到短途那些呢，其实有时都唔係太貴嘅，係嘛？即如果要啲人要去到3蚊、4蚊、5蚊，咁其实即影響了長者的，是吧？ 嗯，是啊。不過你講開嗰個即係短途嚟講咧，即係都另外有一個問題，就係所謂長車短搭嘅問題啦，因為你啲長者啊，係咪都2蚊㗎啦咁？咁因此咧，佢就算去一個好近嘅地方咁樣，咁但係嚟嗰架巴士或者係地鐵咧，就係去好遠嘅，咁咧就收好貴嘅，收成10几蚊啊咁樣嚇。咁咧但係佢係過兩個站就落㗎啦，咁佢都唔理咁多，佢都上㗎咯，即係方便自己嘛。所以咧，就呢個就係人哋話係一個漏洞。 我又覺得唔係個個好似你啲啱啱用緊一年嗰啲後生噶嘛，即係相對比較年青嘅。如果嗰啲八九十歲嘅即係 uncle auntie， 雖然都好壯健，你下下叫佢睇清楚先上，又會唔會太過嚴苛咧？係咪？咁我哋不如請嚟立法院一齊傾下，好唔好啊？電話旁邊咧有阿張欣宇嘅，張議員你好。 系两位主持好， 系啦，我都想同你倾下噶。嗱，你作为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啊，都应该听到好多不同类型嘅声音噶啦。咁面对而家话，即系我哋应该系点样要，系咪要惩罚高啲咧？嗰个滥用2蚊嗰个优惠，你点睇咧？ 即系呢个如果讲咧，佢本身系唔符合呢个资格，即系佢本身即系佢唔系一个长者，但系佢用咗长者卡或者用咗其他人嘅嗰个旅游卡咁样咧，咁呢个当然系要。即係去加強個執法，同埋要提高嗰個阻嚇性啦。呢樣我完全認可嘅，即係呢個唔單止係一個唔公平嘅，亦都係有一個浪費，即係 即係根本上係欺騙公帑嘅一個行為喺當中嘛，係啊。咁啊，不過我哋頭先講嗰個短車長搭嗰樣嘢咧，哇，長車短搭嗰樣嘢咧，咁呢一個其實就佢並不是即係當中其實並不是係專登想去呃嗰個補貼啊，或者係想點樣嘅，而係真係嗰個營運上咧，尤其係巴士啦，即係鐵路其實冇呢個問題啊。鐵路你邊度入邊度出係好清晰噶嘛，但你巴士其實你得邊度上咁啊邊度落，其實唔係，就算啲長途巴士都唔係全部都有分段收費嘅。咁就算有分段收費，其實啲即係啲長者啱啊，其實佢係咪可以處理得到咧？咁呢個即係呢個係比較麻煩啲一個情況啦。 即係話，即係如果真係要處理呢個問題，可能即係嗰個程式啊，或者電腦嗰個設計上面，或者個人手行政方面嗰個嘅支出，可能仲大過你即係慳到嘅錢，係咪？ 係啊，所以反而咧，即係當然啦，呢個未必係一個成熟嘅諗法啦。即係反而咧，其實因為而家咧，喺巴士嚟講咧，其實你都係每一程咁，佢有一個正常嘅收費。咁啊，長者就俾$2啊嘛，咁啊差價嗰度就係政府做一個補貼啊嘛。咁其實會唔會其實我哋即係大數據做一啲分析咧，就都可以睇睇啊。例如其實根本上如果一個整體嘅大數，咁其實長者搭車整體嘅情況咧，其實同普通票價即係都差唔多，唔係相差太遠嘅。咁會唔會其實我哋用每一程，即係用翻佢可能某間巴士公司嘅平均票價去做一個補貼嘅一個基礎，或者係計嗰個差價咧？咁樣會唔會其實即係就避免咗好多即係我哋一方面又覺得好似唔係好抵喎，即係公帑咁樣嘅使用，但另一方面其實你行政上真係好難搞嘛。 係啊係啊。 咁另一方面呢，如果我哋講頭先你講呢，真正本身係濫用嘅有心濫用嗰啲，咁過去三年呢總共有37宗係涉及港鐵嘅相關檢控獲判罪成，即係嗰啲係有心呃嘅啦，係咪？咁轉型小巴轉交嘅2宗個案就仲調查緊嘅，咁你覺得呢啲數字幾大程度反映真正濫用嘅情況呢？ 其實呢就即係港鐵，即係由港鐵講先啦，因為其實港鐵係佔咗最大嘅嗰個量啦。咁其實如果係上年嘅數字咧，我自己就覺得應該係上年應該係3000多宗嘅，總共真係佢哋發現咗嘅。咁當中係少數係檢控啦。呢個一陣間都可以解釋下原因，即係點解有咁多宗，但係咁少先檢控。咁但係你就算3000多宗呢個數啦，我諗應該係未必反映到嘅，因為上年咧其實我哋有相當長一段時間個疫情係嚴重嘅。咁所以以我所知啦，喺嗰段時間，首先就本身就少咗人搭車啦，再加上港鐵佢自己查票嘅即係嗰個安排咧，其實都少咗好多。咁所以咧就咁樣睇到3000多宗咧，就未必可以反映到真正個情況啦。如果比較翻前嗰幾年咧，其實佢係每一年都可以過即係查到過10000宗嘅。咁所以我諗呢個情況真係要睇埋今年先知道其實究竟個規模係再大咗咧，定係細咗咯？ 咁你話點解話咁多宗都懷疑，但係咁少檢控嘅原因係咩啊？你覺得？ 原因咧就係、是、其實喺即係而家咧喺港鐵嘅範圍咧，即係個查票組去查呢一啲例如即係濫用車票嘅情況啦。其實佢嗰個就係、是、個依據咧就係、是、嗰個港鐵附例。咁港鐵附例入邊咧，除咗檢控呢一條啦，其實佢都有一個固定嘅一個附加費啦，你當一個罰款嘅。咁基本上咧個做法咧，而家就係、是、如果你有個人佢真係查票嘅時候發現，其實佢係冇呢個資格用呢一個某一種嘅車票。其實唔單止係長者票啦，例如兒童票啊，嗰啲啦。咁如果佢即係喺好多時候咧個處理咧，就現場咧係一個罰款$500。 嗯， 就好似我哋其實香港平時即係例如你非法泊車、違例泊車嗰啲咧，其實都有啲定額罰款噶嘛。咁呢個就係一個定額罰款嘅一個概念咯。其實大部分都係定額罰款嘅。咁有啲唔肯俾嘅，就有機會上庭咯，係咯。 所以大部分已經處理咗啦，即係以一個即係簡易嘅程式嚟去處理咗啦，所以就檢控嘅就會少咗。OK， 冇錯冇錯。 所以你覺得 檢控有兩種嘅，一種咧就係、是、佢真係佢唔肯認，佢現場嗰$500都唔肯俾，咁就要上庭咯，由交俾法官去決定啦。咁仲有一種咧係嚴重嘅，即係比起用即係唔係一般嘅用長者卡，係佢係嚴重程度喺邊咧？因為而家開始有咗內遊卡啦嘛，咁嗰個係實名制噶嘛，咁所以。嗰、那個咧，如果係即係好多時候咧，啲即係用嗰啲長者卡嘅人都話：哎呀，我自己唔小心攞錯啊，攞咗屋企人張卡啊，搞錯啊咁樣。咁嗰個就$500就即係都處理啦。但有一啲咧，其實好明顯地佢用咗一張人哋嘅卡， 係啦，有埋佢相噶嘛，內遊卡 有埋相嘅，同埋佢又證明唔到佢，或者佢解釋唔到佢同嗰個人嘅關係。咁呢一啲咧，就有機會係會好多時候就會檢控噶啦，係啦。 嗯 我剛才都看了楊立文張落油卡，雖然張相都比較年輕，但都冇得話係我嘅，一睇就知道，如果係咪？即係其實都好難，我都冇得扮人噶嘛，係咪？咁但係嗱，咁港鐵都仲係有啲人手啦。咁其他運輸嘅營辦商咧，雖然一般人就覺得佢站加強查票啫，但係有陣時，譬如司機大佬可能而家聽到好多，佢點查啫？得個一個人又要望你嗰、那個，其實都好繁忙噶嘛。有啲咩建議咧？ 嗱，其實呢一個除咗人手，即係港鐵當然佢人手資源有豐富啦。其實一個好大嘅，即係點解港鐵容易啲查同埋查得比較多咧？另一個好大嘅分別咧，就係港鐵佢有自己嘅附例，咁即係變咗咧，係通過呢個港鐵附例咧，係授予咗港鐵嘅工作人員咧有一個查票嘅權力，同埋有一個罰款，甚至乎去發告票嘅一個權喺個港鐵嘅範圍啦。但係一般嘅，即係你就算九巴又好，城巴又好，即係一般司機大佬、小巴，其實佢冇權去做呢啲執法嘅行為啊嘛，咁同埋得佢一個人，咁呢一個係即係呢個真係要依靠政府，可能即係要反而係政府嘅嗰個執法行為要多啲咯。你真係靠運輸公司，其實呢個都唔係好公道嘅，靠呢條線係啦。 但係如果真係好多情況係用一個所謂簡易治罪嘅形式去即係處理咗啊份百蚊啊咁樣，咁嗰個阻嚇性係真係好低喎，即係會唔會真係咁樣就變咗好心做壞事咧？即係令到好多人都繼續去犯事咧？ 嗱，我谂嗱有两个唔同嘅 angle 去睇呢件事啦。首先第一，咁啊五百蚊嘅罚款咧，其实都相对都唔算低嘅，即系对于即系其实你用张车飞，其实你都系悭到几蚊啫嘛。你但系如果你俾人捉到，你要罚五百蚊，咁呢个都有一定阻吓性嘅。咁另外咧就系嚟紧咧，因为其实我哋全部嘅长者卡都要转翻实名制，用翻绿油卡，即系有相嘅。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就真系。再俾人捉到嘅話咧，就真係未必只係五百蚊噶啦，係有機會。如果你解釋唔到點解你有擁有呢張卡咧，係可能會有啲其他嘅檢控或者更加嚴重嘅。咁呢一個就係我諗可能嚟緊嗰個即係全部轉曬旅遊卡之後咧，反而對嗰個執法檢控方面咧係有個幫助咯。 咁不如講翻頭先最早都有提到咧，就係、是、個長者乘車優惠咧，原意係鼓勵長者多啲出門接觸社會嘅。咁但係依家即係坊間上有啲人就批評長車就短搭、見車就上嘅問題，咁啊令到嗰個補貼金額不斷上升啊。咁你嗱，我自己身邊真係有啲朋友佢就一見到，直情係同事嚟嘅，即係前幾年都係嗰啲。咁有陣時我真係覺得。我自己個人認為嚇，長者乘車優惠除咗鼓勵出門接觸社會，其實都係多謝曬即係長者咁多年嘅貢獻。有陣時佢八廿零歲，佢真係睇車就上噶啦，純粹係嗰啲例如山頂落山啊，佢哋去完玩啊，係咪？佢見車就上噶啦，你仲要叫佢睇清楚呢個十幾蚊唔好上啊，幾蚊先上？會唔會有太過同埋咩為之老人家邊啲係老啲唔好咁 hush 啊，即係唔好對佢咁要求高。六廿零歲楊立門嗰啲，我哋對佢嚴格啲，又唔可以咁講噶嘛。所以呢方面，你覺得點樣改善到啲？唔好意思，楊立門今日成日煩你啦。 係嗱，我諗咧就係即係如果你話啊，真係因為即係呢一個短車長搭呢樣嘢，咁導致咗一啲運力嘅問題，係 啦，補貼金額啦不斷上升啦，係啦， 咁。如果嗱，應該咁講，如果唔係一個本身交通工具運作嘅問題咧，純粹係一個補貼金額嘅問題，即係個財政嘅問題咧，咁我覺得呢樣嘢真係可以考慮一下咧。其實我哋補貼嘅方法係可以改變嘅，即係點？即係而家就係、是、啊，嗰一程車真係扣翻兩蚊就係補貼嘅金額啊嘛。但係其實可唔可以睇翻，即、就、係、是、一年總共有幾多程？咁啊，嗰幾多程嗰度乘翻一個平均嘅票價，然之後扣翻嗰兩蚊，咁呢個作為一個補貼金額咧，其實我覺得呢個係政府可以同運輸啲企業係做一個 negotiation 嘅。 係，呢個都可以考慮嘅方案之一嚇。咁但係推大啲嚟講，咁整個計劃嚇，即係你覺得而家政府每年係要補貼幾十億去做呢個計劃，你覺得有冇空間係真係可以令到政府嗰、那個即係財政負擔冇咁重咧？ 我谂呢一个就真系即系系嚟紧，我哋预计嘅，我哋老人家其实老龄化嘅情况咧系会越嚟越多啦。 系啊， 但系呢样嘢就系一个价值嘅判断啦。咁起码呢一刻我自己咧，我系觉得即系呢一个即系啲好多长者为咗香港社会咧贡献咗咁多年啦。咁我哋嘅财力或者系我哋嘅资源，其实都系可以负担嘅情况之下咧，我觉得呢样嘢系值得做嘅。 嗯嗯嗯， 系啦。 我都同意你啊！我身邊都好多朋友，佢就係啱啱退休啦，係咪？即係佢為成個香港付出咗咁多，佢真係開心咗好多嘅、哦。即係當然，佢係咪真係冇錢搭車？未必係，但係事實上咧，佢真係可能會去遠啲嘅，即係搭耐啲，特登去探下啲朋友啊，佢成個社交，佢唔係真係自己玩嘅嘛。有陣時佢探下啲需要即係深居簡出嘅朋友，佢哋未必真係成日出出入入嘅。其實嗰啲錢咧，我覺得係可以令到成個即係個社會咧都寬容啲嘅，尤其是長者啦，係嘛？咁所以如果每年依家預計咧就係需要為呢項計劃補貼係60亿嘅，就俾長者同殘疾人士搭車。所以就算個補貼今日不斷增加咧，其實又好難咁快有啲咩嘅建議做得到係嘛？即係除咗係喺嗰個執法上，係咪港鐵或者政府出動多啲咧？呢度反而係咪應該呢度做多啲就應該已經解決到部分問題啦？ 我覺得係嘅，即係一方面即係濫用嘅情況，即係應該話唔正當使用嘅情況，我哋梗係要去打擊啦。 嗯， 咁但係咧就係、是、成個政策本身咧，我係認同係有一個咁嘅政策咧，係即係我哋對長者一種心意啦。同埋又咁講，即係呢樣嘢即係除咗香港做緊，你包括喺內地嘅，基本上對長者咧，就算你唔係嗰個當地居民啊，就算例如我哋香港居民、啊、長者去深圳，其實都係免費嘅。 全面啦，係啊， 係啦、啊，全面嘅。咁啊，我覺得呢個其實都係一種大勢所趨，或者係一種標準嚟嘅啫。你話如果啊，因為我哋使咗幾廿億，然之後我哋又唔係話真係窮到啲幾廿億使唔起，咁、就覺得太貴，所以就啊唔繼續啦。咁我覺得都我自己覺得講唔通咯。 好啊，唔該曬你，張議員，麻煩曬張議員，跟住我哋聽聽咧歐小姐嘅電話啦。歐小姐你好， 你好啊，兩位主持， 係聽聽你嘅意見， 係多謝曬先。咁咧，其實我就唔係好贊成頭先阿張議員所講嘅、我哋窮到使唔起啊！咁到即係窮到乜都使唔起嗰陣就太遲噶咯喎！咁而家大家有眼見噶啦，其實政府嘅財政壓力好大，未來嘅使費亦都可見嘅老年化嘅情況即係越嚟越大，交税嘅人又唔係多咗，咁我哋唔可能等到最一秒先 take 一啲 proactive 嘅 action 啦。咁而家話等我唔中等個負數我哋先做嘢咩咁啊？咁咧我嘅提議咧就有以下嘅，我覺得第一咧就係、我相信咧，全香港嘅所有交通運作嘅機構入邊咧，最大嘅客户咧，嗰、那個叫做香港政府。咁喺我嘅認知咧，喺一個商業社會入邊啦，幾時一個 bulk purchase 咧，都係得到一個好啲嘅價錢噶。咁我想問啦，咁既然香港政府係最大嘅顧客，點解佢唔係可以俾一個好啲嘅，得到一個平啲嘅 discount 嘅價錢咧？即係換句話嚟講，我哋平時搭巴士係要10蚊嘅，咁到政府去俾嗰陣，首先應該唔俾10蚊啦，應該係俾一個6蚊啦，即係唔好話5折啦，6折咧。咁因為我6蚊再減去2蚊，所以政府應該俾4蚊，而唔係好似一個普通人搭俾10蚊，然之後咧就再俾嗰個 difference。咁如果係咁，我使唔使做包？ 即係唔使政府補貼咁多係咪？ 唔係，因為 補貼額 係冇錯冇錯，因為最主要就係咧，因為佢係最大嘅顧客啊嘛，最大嘅顧客幾時都應該係有一個 discount 噶啦。 好，唔該曬，歐小姐先，我哋聽完新聞，轉頭翻嚟咧繼續。自由風，自由風，一陣間再傾。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7:30，由李波玲報讀新聞。環保署署長有條件批准粉嶺高爾夫球場用地局部發展的環評報告。發展局表示，城規會將會安排公聽會處理公眾就草圖提出的申述和意見，為讓城規會有充足時間完成聆聽和審議程序。規劃署將會建議城規會根據《城市規劃條例》尋求批准，將草圖提交行政會議的限期延長6个月，去到今年11月30日。香港高爾夫球會表示極度遺憾，指粉嶺球場是亞洲最古老的錦標賽高球場，當中舊球場有超過112年歷史和極珍貴的生態環境。球會說高度關注當局如何維持擬議發展用地的高水平管理，以確保有關用地珍貴生態的可持續發展，同時密切留意政府就發展計劃所採取的進一步行動。明報政治漫畫家專子的漫畫專欄星期日起停刊， 记协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痛心，认为事件反映本港容不下批评声音，言论自由的空间被进一步收窄，对社会百害而无一利。传媒机构或者担心刊载的内容再被猛烈批评或者被指违法，损害基本法所保障的新闻和言论自由空间。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回应事件时话，留意到记协的声明，他严厉谴责记协，强调政府乐意接受批评，但批评需要建基于事实，不能以误导性指控煽动市民抹黑政府。又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非以某个身份控制某个平台就可以不负责任地罔顾事实作出抹黑政府的言论。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喉痘确诊个案，患者是一名44岁有长期病患的男子，今个月7号起出现局部皮肤溃疡，今个星期二到卫生署油麻地男性社会卫生科诊所求诊，中心昨晚确认病人的样本测试结果对喉痘病毒呈阳性，处方已经安排病人入住玛嘉烈医院，现时情况稳定。发言人说，根据病人提供的资料，他曾经在上个月29号晚上到访位于旺角上海街的消遣场所胡同，期间有高风险接触，中心正就个案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并会将个案通报世界卫生组织。中心呼吁曾经在过去2星期内到访胡同的人士，以及懷疑曾經和確診病人有高風險接觸的人士，盡快致電熱線2125-2373。美國總統拜登說正在開展工作，尋求和中國領導人通話。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說，中美之間保持著溝通，關鍵是不能講一套做一套。汪文斌说，美方不能一方面讲沟通，一方面不断对中国打压压制，中方敦促美方端正对华认知，尊重中方的底线红线，停止损害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与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正轨。有报道说，美方正在积极推动与中方多部门官员进行通话或者会面，但中方的反应不温不火。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星期日雨势有时颇大，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嘅气温24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青沙管制区已经实施易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所有驾驶者都可以直接驶过青沙管制区收费广场，无需要在收费亭停车慢驶或者排队付款。大家可以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如果未登记易通行的驾驶者都可以直接驶过青沙管制区。运输署会在事后以电子联络方式联络车主补交隧道费，大家尽快申请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告示打道近住中环广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新界区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带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晚间嘅封路措施，启德隧道有凌晨嘅工程，由凌晨1点至6点，启德隧道观塘方向嘅管道会临时封闭，工程期间去东九龙方向嘅车辆可以改行九龙城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竹篙湾公路迪士尼去迪欣湖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劳工处公布了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 基本分类我们都觉得 OK 的，但是个别的工种就有睇漏了严重的情况。 香港建造商会执行总监梁敬国， 一个地盘面的工种其实很多繁繁杂杂，可以想象很混乱，整个地盘的运作。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白百何、佟大为领衔主演。 在婚姻中成长，在成长中蜕变，我们的婚姻。 职场妈妈唔易做，要 OT 要出差，就要帮个细路搵阿爷阿嫲，打电话俾呢、這个，打电话俾嗰、那个，几攰啊，几辛苦啊，一啲自由都冇。 国剧八三零，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游船河是开心的，不过万一上了不合规格的出租游艇，风险就要自己承担了。 租船前记得扫描海事处的二维码，确认隻船获准出租载客，船上有适当保险和验船证明，还有齐消防和救生设备。 乘搭街道渡轮要认实运输处的标记，确定是获批准的服务，详情看运输处的网站。 一扫安心，出海放心。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啊，我哋头先就讲个话题都几多人有兴趣噶嗬，即系两蚊乘车优惠，无论系已经享用紧嘅，同埋我期望。嚟緊都仲有，即係個個庫房都仲有錢俾我用下呢啲兩蚊乘車優惠嘅。咁當然啦，就唔濫用係最重要嘅。咁所以咧，嗱，舊年咧由運輸署聯同公共交通營辦商做嘅實地監察調查咧，發現咧懷疑濫用兩蚊乘車優惠嘅個案數目咧有361宗。港铁咧就占314宗，都系最多嘅。咁而由咧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查票嗰阵咧，发现嘅怀疑滥用个案数目咧就总共有3681宗，当中咧港铁咧就系占咗3553宗嘅。咁即系旧年咧怀疑滥用两蚊乘车优惠嘅个案咧个总计啊系4042宗嘅，而涉及港铁嘅总计咧就系3867宗。咁即系代表啲咩咧？我相信啊，应该港铁人手相对多啲，头先我讲嘅，如果你要即系巴士司机啦，即系小巴大佬啦，系咪？佢又要揸车，又要睇住，仲要去慢慢去审视下系咪有啲乘客攞咗人哋张卡嚟到用咧，其实就唔系咁容易嘅。咁我哋听听咧，听众都有啲意见嘅喎。梁生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啦，可唔可以同你分享下？ 两位主持你好啊，我啊其实想反映个两蚊个问题咧。其实政府做得非常之好嘅，只不过好多人咧就系咁滥用嘅啫。 你有冇啲经验？ 情况 见过？ 有嘅有嘅，因为见到好多好后生嘅都揸住嗰张卡咁啊，走去出两蚊嘅。 嗯。 咁其实呢个反应就系政府监管不足啦，第一啦。第二嗰啲人就太过贪心啦。 你觉得佢唔似系嗰啲真系生得后生或者刻意打扮后生，而佢真系似系未够岁数。 梗系未够称嘅，好多都未够称嘅。咁但系你至于你话港铁嗰啲，佢根本就唔够人手去监管。第一，第二个惩罚亦都过低，咁多年都系嗰500蚊未加过嘅。咁我其实我想反映就系话，其实你个加个罚则之余咧，仲要将嗰张卡咧。如果佢重犯或者犯过三次以后咧，就停咗张卡，起码停半年一年，俾恐阻吓性佢。 嗯，就唔系就咁港铁附例咁样系咪啊？ 系啦系啦，嗰呢个附例咧根本冇作用噶，完全做唔到一个阻吓性作用。 嗯，明白，好， 系嘛？咁仲有一个小巴个问题，就小巴个问题。其实小巴其实佢今日咧，佢明知故犯嘅。 即系咩情况？ 你讲个司机，抑或系嗰啲人？ 个司机啦，因为你知道分段收费，佢自己会揿噶嘛？佢点解可能会唔揿咧？佢摆明系知道你两蚊上车，你唔揿都系佢又呃政府， 攞多啲补贴 吓，冇错啦，呢个更加难监管。 明白，聽到曬你梁生 嚇。我就係咁多。 O、okay, K， 好，唔該曬。 嗱，梁生嘅意見咧，當然有待證實啦。不過呢個係佢嘅觀察，係啦，都要公平啲。我覺得有時小巴司機有啲係打工嘅啫，係咪？即係唔係個個自己生意嚟噶嘛？係咪？咁啊，不如又聽聽馮女士嘅聲音。馮女士你好。 系你好啊，主持。 系啊， 我其实我头先都赞成欧小姐咁讲嘅。我之前打个电话嚟都系咁嘅意思嘅。我政府冇理由会俾全数嘅，政府起码俾一半嘅啫、再减翻两蚊。 系、 咁另外我主要想讲就系咩呢嗱、你头先问讲啲咩长车短插嗰啲嗱，我从来未做过噶吓。咁但系今次咧又中咗招啦。原来佢啲 A 线巴士咧就系、冇得减嘅落油卡，即使长者卡咧，原来即系绿色嗰啲都系得半价嘅啫。但系佢站头又冇连，车里边又冇。我覺得咧就去完，即係朋友話：哎呀咁平車，又叫我去玩下啦。即係我係護老嗰啲，成日喺屋企即係咁辛苦。咁我就好啦，去咗澳門一次，就翻嚟喺港珠澳大橋，就搭嗰啲 A 線巴士出翻市區。咁佢嘅站頭嗰啲咧，從來都冇連過個牌話不接受落油卡兩蚊，或者係長者卡嗰啲。咁啊，拍卡嗰陣時咧，上咗車咧，我已經覺得已經唔對路啦。佢唔係好似收咗我兩蚊喎，咁但係跟住你知又有人再上車啦，咁我又費事阻住司機揸車，同司機即係問佢咩，咁我就諗住落咗車之後揾個地鐵站去拍下卡。果然我拍卡嗰陣時咧，那個站即係地鐵裏面嗰個站嗰、那個客務處嗰度就，咦佢真係收咗你39蚊喎咁樣。 好啊， 咁我話咁點啊？佢你因為呢樣同地鐵冇關嘅，你打去個巴士公司問啦、我打咗去佢嗰個城巴度，佢仲話係啊，咁佢仲話係添。 嗱、冯女士啊， 咁就话唔关佢事嘅。呢啲系 我又补充下，好唔好啊？ 我就打咗运输处投诉，留低个电话，但系咧佢又冇复到我。 好啊，冯女士，不如我又补充下，等你听下。 我谂好多老人家中咗招噶，因为咧我嗰张落油卡咧净系搭车用嘅，我就冇将佢同其他消费捞乱，所以我张卡咧就好清楚。我谂其他老人家咧就系俾人呃咗都唔知道，因为有其他消费啊嘛。咁你冇。 好啊，咁啊，多谢晒冯女士佢自己嘅讲啊。不过我就想提提大家噶吓，嗱，根据政府网页咧系有写，不过当然有阵时唔系个个下下就睇政府网页，所以香港电台好重要啦，我哋不断讲啦，系嘛？嗱，政府网页就有讲到嘅，唔包括咧机场巴士 A 线同埋 NA 线嘅，仲有马场路线、长途巴士新型服务，同埋咧预约同埋团体租用形式提供嘅特别服务咧，两蚊优惠系唔适用嘅。咁所以各位用紧呢一个两蚊乘车优惠咧，要特别留意啦，再讲多次啊！重要事情唔包括机场巴士 A 线同埋 NA 线、马场路线、长途巴士新型服务同埋预约同埋团体租用形式提供嘅特别服务，两蚊优惠都系唔适用嘅，系啦。咁啊，跟住听下陈生先，陈生你好， 系你好啊， 系想听下你讲 啊，阿杨主持同埋阿梁主持啊，你 好，嘉文啊，讲下陈生， 梁生咧就系政务官嚟嘅，即系好打得嘅， 唔系， 咁但系我觉得咧，政府咧即系做啲 policy 咧，真系唔好 consistent 嘅，譬如举一个例咁样，我哋70岁或者65岁叫唔死得啦，叫做 好后生啫， 英国佬都冇嘅福利咧，叫做啊，就好似深圳咁可以咩？咁但系有啲坊间咧就系嘈一嘈，喂，60岁点解冇？咁你政府又唔考慮個後果喎、老人家越嚟越多喎、跟住呢葉劉又嘈啦，啊會政府使好多錢啦，咁你諗嘅嘢嘅時候當初65就65啦，就唔會去到60，好啦，如果去到60嘅時候59歲都有嘈喎，點解我59歲又冇啊？即係所以我覺得完全係你做啲嘢完全係即係俾嗰啲叫俾嗰啲人嘈兩嘈呢，你哋政府又跪低，已經係一個問題啦，即係抵鬧嘅呢樣嘢。咁第二件事嚟講，我覺得呢呢、這個回饋社會咧係啱嘅，調翻轉嚟救咗呢個巴士公司。如果冇咗長者嗰啲津貼，佢唔出嚟坐車，政府津貼，其實係政府經長者嘅心去津貼啲巴士公司，等希望唔好加價得咁頻密啊嘛，係咪先？你有個作用喺度噶嘛？呢樣嘢係咪先？如果唔係冇人搭嘅時候，巴士公司咪起價咯，跟住你啲人又嘈咯。所以民粹主義啲就非常之差。我另外想講講咧，點解個高爾夫球場要拎嚟起公屋呢？咁你起得差嘅，影響個外觀；影得即係起得靚，變咗即係超級嗰啲公屋個住户嗰度入到去就好 lucky 嘅喎。咁調翻轉喺市區裏邊，嗰、那個點解 到你嘅聲音？ 你嗰個印度會又唔收翻翻嚟咧？ 感謝陳生嚇。咁、如果咧有市民有其他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1，18723111。 妈妈同个小朋友嗰个关系系好紧要。 我觉得我要有少少属于自己嘅工作时间去调和一下成件事咯。 母亲节，佢系三个仔仔嘅妈咪胡杏儿。 其实咧有咗小朋友咧，就真系难免俾老公嘅时间系会少咗嘅。两夫妻应该系要第一位。我哋好咧，小朋友就自然好咯。系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母亲节快乐！ 开始嘅时候咧，其实福尔摩斯唔系特别信阿华生嘅。 哈林食失眠， 故事里面啲角色有成长嘅，同埋福尔摩斯同华生嘅关系咧都系转变。 揾唔到个有关联嘅问题咧，佢就会分析到嗰个人嗰个心理状况。 侦探小说创作嘅桥段喺侦缉上面咧，其实系冇可能。 星期日晚深夜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高石、 哈林食失眠。 CIBS 人人广播。 睡眠有办法， 他是睡眠科学顾问 Kevin。 睡得好和睡得不好，第一件事我要找回你的睡眠动物形态，最不需要睡觉的那个动物形态都要睡差不多六个零钟，因为其实你怎样睡，睡成怎样，你需要多少个钟头去睡觉，都是由你的 DNA 去自己掌管的。 CIBS 节目睡眠有办法，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有啦，问啊，我哋嗰个两蚊乘车优惠咧，应该系最热烈讨论。 系啊， 最补充两句啊， 冇错，系啊，因为头先有两位嘅听众都提一个即系建议咧，就系话啊，不如政府作为最大嘅雇主啦吓，唔系即系个主雇啊，就应该补贴翻俾啲即系交通工具公司咧，就即系少啲啦，咁点边悭翻呢啲公帑？咁但系咧就其实最大嗰、那个即系嗰个最多人搭嘅咧就系地铁吓，咁、啊、所以百分之九啊几啊都系搭地铁嘅吓，咁、啊、但系政府系地铁嘅最大股东嚟噶嘛。所以如果你叫政府即系系俾少啲，即系嗰个补贴咧，咁到头来啊，亦都未必可以即系帮政府悭翻即系咁多钱咯。 系不过大家讨论下系嘛，大家听下意见开心嘅，我哋都我都想听到不同意见人士声音。诶、okay. 跟住我哋讲一讲另一个话题咯。嗱，内地下个礼拜一开始咧就恢复全国通办赴港澳旅行团旅游签注啦，咁样啦。咁究竟有咩好处？系咪对我哋香港都系啲好声音？唔系净系喂内地人方便啲，唔使翻自己原居地。我哋听听咧，香港入境团旅行社协会主席咧谢鉴庭啦，谢主席你好， 你好你好， 系啊，今日请客门，会唔会啲客真系多翻啲咧？咁样， 哇！呢、這个当然对香港嚟讲，对我哋业界都系个好消息嚟嘅。 嗯， 咁啊，呢个好消息，我相信对旅游业都系个强心针啦。 嗯， 其实我觉得你都知而家开放，即系到而家目前为止。因为我哋嘅运力嘅问题，其他东南亚又好，欧洲又好，嚟香港嘅人数咧都冇明显嘅增加嘅。 嗯嗯嗯。 因为航空公司嘅问题啦，请人又难啦。而家你都听到机场而家都争五至七万人。 系。 咁所以好多嘢咧都运力嘅问题啦。但如果呢一次中国大陆可以有比较好消息俾香港嘅，我相信呢个对我哋嚟讲，特别喺七八月份暑假咧，都大家都睇好向好嘅。所以我哋都覺得係應該係值得，對香港嚟係個好事嚟嘅，差唔多叫做送大禮嚟。 嗯嗯，即係見到今次即係可以有受惠到嘅人咧，就唔淨止係旅客啦，即係我諗有好多即係公務或者私務啊，即係需要來往即係香港內地嘅人咧，其實都可以即係得到呢個利便啦，係咪？即係佢唔需要去翻佢户口嗰個地方就可以簽，即係申請到個簽證嚟香港，咁因此就會更加多人即係會嚟香港啦嚇。咁但係咧就即係我又最近我亦都見到好多新聞，就係好多嚟香港嘅遊客。其实都是即系好平价嘅游客啫，或者几百蚊、五百蚊团嗰啲咧，就占百即系超过一半嘅咁样吓。咁你觉得如果佢哋呢个咁样嘅即系模式继续咁样落去，即系对我哋又有嗰个嘅利益系咪都几有限呢？ 其实我觉得每个游客嚟香港都系个客嚟嘅，只不过就系你点睇啦。 嗯嗯， 但系对于我哋业界嚟讲，我觉得呢个系好事嚟嘅。 嗯， 因为而家你都知道香港同中国，我哋嘅广东省咧叫做一个半小时生活圈嚟噶嘛，佢哋嚟香港亦都非常之方便。 加上我哋有24小時通關嘅問題啦。如果你話講翻，你話500幾蚊留下嘅，如果佢真係嚟香港一日遊嘅，500幾蚊就算貴嘅啦。點解咧？第一，佢係香港食一餐，我當你係80蚊一餐啦，當埋送埋早餐45蚊都係120蚊。咁如果你話租一架車嘅啊，一日遊嘅，而家香港係我當你係4000蚊，十個人就400蚊，30個人。即是说这架车是40多人的嘛。咁如果你是3000蚊的啊，咁差不多就是30-40蚊的。即是我哋计埋条数嚟讲，今日导游同埋公司的 operation cost, 300多蚊已经可以做得好好的团嚟㗎啦。呢个第一啦。如果你话要话住一晚嘅都500多蚊嘅，你知而家香港如果係淡季嘅，一晚3星至4星嘅酒店普遍嚟讲係500至600蚊嘅。如果当你係500蚊嘅，你咪除以250蚊一晚，再加埋你嘅早餐晚餐500蚊啊，基本上旅行社係可以接待得好好的了、所以我觉得呢，因为香港是一个半小时和我们的大湾区的生活圈，所以我们都 很欢迎他们参加我们这当日的一日游啦，或者是两日一晚的游、香港的旅游的。另外我少少担心的问题是，当然你知中央送大礼啦，香港政府也都是非常之、注重香港的旅游啦，但是一个问题就是我哋而家平日2018年啦，或者2019年咧，當時嘅時間咧，我哋一日平均啊，普通嚟講咧，都係差唔多300至400團嘅，唔好講係 high season 啦。咁啊，而家基本上一日係100幾200團，加上我哋嘅營運能力、接待能力，仲係未復常嘅。咁如果突然間7、8月份嚟到咁多人，兩個月之後就嚟咁多人嘅一日，如果你話係300團、400團嘅，我係少少擔心我嘅接待能力會唔會真係達到我哋嘅標準呢？因為我最大嘅問題係我哋香港嘅人手唔夠，司機唔夠，接待能力嘅餐廳亦都唔夠。因為以前一個我哋叫做一个嘅 waitress 啦，一个起码一个人咧，起码睇2张或者3张台。而家一个起码要睇5张至6张台嘅，咁你叫支可乐要等20分钟嘅，咁啊会唔会俾游客嘅印象唔系咁好咧？当然，我哋非常之多谢中国大陆政府啦，同埋香港政府啦，咁样令到我哋香港可以喺最短时间嚟去增加我哋嘅游客嘅数量。但系我啲入都有少少担心我哋嘅接待能力。可唔可以達到我哋要求嘅標準咧？ 我想問下，而家嘅業界嗰個現況係點樣嘅？你而家係咪真係有好多公司、酒樓啊，或者旅行社咧，係唔接或者係淨拒絕接一啲嘅生意嘅咧？ 係接唔到啊！第一，點解咧？例如我哋嘅 operation， 即係我哋嘅操作員咧，你付嘅報價都好啦，一個人始終能力有限噶嘛。第一啦，第二我哋嘅司機咧，而家咧你睇下，係我哋俗稱嘅巴士墳場，而家仲有差唔多成千部巴士都未出嚟嘅。唔係我哋而家唔想將佢整好，政府都有資助，係冇司機啊。你出咗嚟之後咧，你請唔到司機，可唔可以政府喺呢方面喺我哋嘅優化我哋嘅叫做輸入優才嗰方面嘅嘢，連帶我哋嘅普羅大眾都受益呢？例如咩呢？例如如果我哋可以將大灣區嘅司機淨係可以邀請佢嚟或者是我哋叫做珠海、香港嘅旺角、珠海、旺角呢咁啊，只系行，我哋可以請埋我哋嘅大陸嘅司機，咁啊，其他佢就唔可以喺香港其他地方入揸車嘅，咁啊，咁啊，起碼可以減輕咗我哋香港嘅司機嘅負擔，其他嗰啲可以揸旅遊巴啦。 但係謝主席啊，但係本地人就肯定會覺得，喂，你先改善咗我哋嘅本地行業待遇同埋工作條件先啦。咁雖然我知做生意嘅就係可能都冇乜肉食，但係我哋做打工覺得你唔好下下就話輸入外勞，一聽落都驚驚地嘅喎，係咪？ 冇錯啦，嗱，呢個就非常之政府去討論啦。點解咧？而家好多酒店都請唔到我哋執房嘅，同埋餐廳嘅服務員，有冇人去做啊？而家出到15000、18000都冇人去做。但如果我哋嘅台灣區 就蝕咧， 再加到2000，再加到20000蚊嘅，好簡單啫。 如果我報個價錢，我比星馬睇嘅價錢都貴過喺其他北京、上海嘅，會唔會有競爭力呢？嗱，好似而家我嘅司機，而家一個司機咧，起碼我哋要差唔多25,000-3,000元，即係一日1,000元。但我哋唔係日日都有公開噶嘛。OK， 咁如果你唔交司機嘅，你嘅車租係咪加價？一日如果3,000元唔得嘅，你咪要加到4,000元咯個租金。咁我哋嘅競爭力咪少咗咯。其實我嘅意思係，唔係淨係旅遊界請人啊，香港好多行業都要請人嘅。我哋嘅酒店而家好多咧就請唔到呢啲人，令到我啲酒店咧唔敢接待咁多嘅遊客。係，如果佢有500房嘅，佢最多開300房。咁300房嘅為咗要向老闆交代、投資者交代，咁咪價錢咪加價咯。嗱，其實我覺得係動一發天前身嘅，就唔係淨係我哋要輸入勞工，係香港整體啊，政府應該同整體方面嚟講嚟去。是規劃香港應該怎樣去行，怎樣去令到我們有競爭力。現在香港是競爭力是差了的。 嗯嗯，其實是不是因為即是酒店價格，因為可能他因為請不到人手，所以即是真的500房就開了300房，那就令到他那個租金呢就是即是飆升了。那令到很多內地的人呢就寧願啊這麼貴的酒店住不起，即是我不如就不過夜了，我即日來回，即是會不會有這個情況啊？現在 如果遊客嘅就會嘅，但如果做生意嘅，咁啊計個利潤梗係唔會啦。Four Season 都爆啦，係咪？但係Four Season一個執房嘅差唔多25,000啊嘛，咁啊對，即係梗係有人做啦。但普通嘅3星房、4星嘅，咁啊18,000都請唔到人。一個餐廳老闆同我講，我而家請個幫我哋洗碗嘅阿姨啊，16,000-18,000都請唔到，翻工放兩日翻工。嗱，呢個係香港普遍。有嘅問題，我相信政府都知嘅。但係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呢？你點樣提升香港嘅競爭力呢？我覺得唔係一朝半日可以解決到嘅。如果你話中國大陸突然間嚟咗咁多人，7、8月份嘅，而我哋嘅接待能力未有提升嘅，未有優化嘅，咁我哋嘅接待能力嘅服務質素，令到人哋感覺香港係未提升過嘅，咁對香港印象唔係咁好咯。辜負咗我哋政府，同埋辜負咗我哋中央政府。對於我哋香港嘅一片好意啫，佢送咁多人嚟，但係得到嘅效果係咪真係咁好呢？我自己有少少顧慮咯。 所以咧，阿謝主席啊，會唔會就好似你頭先所講咧，真係有啲人係唔敢接團啊？ 有噶，例如佢本來一個月係接50團嘅，咁啊接30團咯。因為點解呢？導遊唔夠啊！加上而家我哋嘅旅監局，我都係旅監局成員啦，我哋對呢啲嘢投訴又係非常之緊張嘅，一有咩事要佢解釋嘅。咁所以咧，我覺得政府喺呢方面監管係做得好好，咁令到啲業界咧喺呢方面都遵守咗好多我哋嘅規例啦。但係呢個規例冇。綁住我哋唔可以競爭噶嘛，唔可以上進噶嘛。呢樣嘢我覺得我哋真係有機會咧，我哋同政府考慮，同政府討論咧，希望政府亦都明白香港係我哋全香港市民嘅香港。如果你冇咗競爭力，咁對香港成個市民嚟講係咪有好處咧？唔係淨係旅遊業啊，所有嘅香港而家缺少咗係任何工種勞工都缺乏啊嘛。因为香港政府太好啊，对香港市民，你冇公开嘅，我都俾钱你啊嘛。所以呢样嘢，我觉得当然我唔可以讨论喺呢方面，我只系觉得我哋旅游业嚟讲系真系缺乏咗呢样嘢嘅接待能力，呢样嘢我系担心嘅。 好，唔该晒你，谢主席。谢主席咧就系香港入境团旅行社协会主席啊，都可以讲翻啦。今次呢个内地下个礼拜恢复全国通办赴港澳。團隊旅遊簽注咧，咁啊唔單止淨係旅遊嘅，另外仲可以便利香港同內地有更多嘅往來啦。包括咧，你喺深圳工作，如果要到香港探親啊、做嘢、讀書，原本就需要翻原居地申請嘅，過程啊比較繁複同困難。下個禮拜咧就可以放翻鬆啲啦。咁我哋都希望啦，即係。大家又做到生意，啲內地居民嚟香港，無論去玩啊、去食啊，都便利啲，係嘛？咁啊，聽日咧繼續有自由風，自由風，多謝大家。